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天气好，听风骚，我是小张张， 我是瑞仔。 哇，我上飞机啊，见到个靓仔啊，想同佢打招呼啊。个靓仔话： 喂，唔好嗌我啊，好危险啊。点解？ 因为佢系机长。 唔系， 因为佢 因为佢系英文名嗱 ，tips 哦， 因为佢系英文名，唔好嗌我啊。 系，诶，我想嗌你啊。 同个机字有关嘅？ 唔系，同个英文名有关嘅。 哦， 英文名有关，佢、英文名嘅话，我哋有冇识嗰啲人系呢个英文名噶？ 有，好普通。唔系， Michael， 我唔理佢。 我知最好啦，今日佢 唔 喺 度，男人嚟， 我知，一定同飞机有事有关嘅。 冇错啦， 系啊， 多谢， 七字 唔系。 诶、 有冇人叫出嘢名叫失事啊？喂，阿失事哥 ，SOS， 唔系，会有冇人叫 SOS 啊？ 估下啫，俾多多时间啦， 一首歌啦，一首歌。 人生有好多问题，每天都要解决。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三十度几分，相对湿度80%，唔好笑得咁尴尬。应该做好多人嘅正常工作，好多人咧掉低正职唔做咧，喺度谂嘢。 唔系应该 揸车嗰啲揸车啲朋友，停埋停埋一边。你如果真系咧谂到咧个脑烂晒咧，咁啊不如停埋一边先。 又唔会烂。 不过有位嘅好朋友佢系阿 sa 姐啊，跟住佢就好嘅接待时间打俾我，对唔住，我忍唔到，佢叫名 Rocky。 错，四个字母啊， 大声咁 错，英文字母， 哎呀， 有人老师都好大声话 John 咁， 我嚟嘅，我嚟嘅，喂，撞一撞，咁撞咯，系咪？撞一撞， 四个英文字 Paul P A U L， 唔啱， 开估咧， 唔 冇， 你圆我只歌，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我哋再估下先啦。 好啊，随便开下脑啊，大家。 梗系要啦，你再讲多少少 tips 好冇？可能而家啱啱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唔知道，再问多一次。 有个大妈上飞机，哇，见到个靓仔啊，谂住同佢打招呼啦。嗰个靓仔话：，诶，你冇嗌我啊，好危险噶，你嗌我。 因为一嗌就同撞机， 唔系同飞机嘅事情有关嘅，就唔系几好嘅呢啲。 系咪嗰啲劫机嗰啲啊？ 你自己谂啦。 劫机会叫咩噶 ？Help！ 冇人讲 help 啊！你讲第二次，我都系闹你第二次。 我唔识。 Take care 啊！ 我知啊 ，bomb！ 冇人叫阿 bomb 就系阿 bomb。完美啊，首歌。 抢紧啦！ 死啦，真唔知道、 啊。开股咧？ 开股啦。 OK， 系啊。 佢就系叫做阿 Jack 啊。Hi Jack。 哦，Hi Jack， 我都谂住叫 Jack 啊 ，Jack。我见到个边嚟啊？ 哦，因为你有个 Hi 喺前边。 系啊，我唔可以讲 Hi 俾你听噶嘛，我打招呼啊嘛。 咁衰嘅你。 少少啦。 OK， 好嘢，得，明白啊！喂，好啦， 我今日好有意义啊，第一次， 系啊，系咪好有养分先？ 冇错，我无憾啊！ 好啦，好过 help 啦，好过 bomb 啦，好过 john 啦， 我有参与啊， 系啊， 我有参与，我最憎估呢啲嘢，你知啦，我为人 最有努力过。 哎呀，好热啦，搞到我好热。 我后悔啊！ 我得啦，得啦，我应该准备出热痱啊！ 我好开心识到你呢个朋友，你日日就俾啲嘢我烧我脑，我已经冇乜静啦。 咁你觉得系咪喺飞机嗰度唔好叫？系啫， 系噶，系噶， 好 即刻四个人夹住你，四个人夹住你，冇错啦。 系啊，阿 Sa 姐复过嚟未啊 ？So funny， 佢咁讲咩？ 系啊，俾你睇啦， 唔使， 你又屈我，你同你细佬最中意屈。 我细佬个冇， 今日冇翻， 系冇咗啦。阿小杨嗰个细佬点解今日唔翻？因为只有啲事嘅，咁所以啊， 争咗 时间系啦。咁今日一样咧，会有 Billy 啦，稍后出现呢个 B 房坐，教大家入主下嘢啦。 冇错， 同埋今日都有一个人生交叉，你会点？稍后十二点出现， 今日呢一个 讲下行运嘅。诶，好啦，两位朋友，我想问你啦，而家咧新世代咧，嗱，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爸爸妈妈或者自己啦，好想做一样嘢，即系个叫心目中理想嘅职业。你知唔知去到而家2024年啦，最新嘅一啲嘅网上调查咧？佢哋最想做边一行呢？即係问一啲叫做 Z 世代，即係佢哋最想做边一行呢？嗱、当然啦，某一啲好 hit 嘅，譬如阿李小姐做緊嘅歌手都系嘅，阿、马先生做緊嘅作家都系嘅，即係十大最想做嘅职业作家。作家包括 梁先生做緊嘅 DJ 算唔算系呢？ 冇入到，冇入到， 咁样 啊，系啦，传媒冇入到。咁但系咧，其中一行咧叫做榜上最 top 嘅，其实从而家新嘅呢一个年代或者而家呢一咁样嘅气氛咧，系好有关嘅。你知唔知系咩咧 ？AI 工程师。 录呢一样嘢你自己都可以做得到， 自己都做得到 ，YouTuber 咯， 冇错，就系 YouTuber 啦，系啦，好多人做紧啦， 系啊，系咪都做啦， 唔系啦， 但 系 系咪个个都做到咁即系成功咧？咁 唔系成功嘅， 佢 enjoy 下得噶啦， 系啊，唔系因为其实咧唔系容易嘅，我哋都曾经有试过啦，开过自己嘅 channel 或者系点样，因为你要好中意同人分享自己嘅湿碎嘅嘢啊， 系啊， 系咪？你见到佢哋好辛苦噶，任何时候。每分每秒都喺度拍緊嘢，因為我同佢講，我哋點解要咁咧？佢話唔知噶，可能冇事你今日你要剪20分鐘先算啦。你發覺唔夠嘢嘅時候，你唔知點算噶。所以我就係我乜嘢乜垃圾我都要拍。拍完之後翻嚟先慢慢睇。仲有，你知唔知道一條片嘅話，其實可能係做你好耐時間嘅。 我知啊。 剪接啦，配樂啦， 係 嘛？唔中意嘅要再整過啦。我諗你好清楚，你中意玩呢啲嘢。 我有一段時間真係有少少想玩呢樣嘢。係啊，但係 我懷疑你仲玩緊你。唔好呃我， 佢玩紧你唔知嘅， 但系发觉 我会查到出嚟 好似你话斋，即系全天下啲人都做紧呢样嘢嘅时候，你点可以突围而出，或者点拍到啲人想睇咧？嗱，唔好话赚唔赚钱先啦，起码你拍完嘢，你都唔希望得四个 view， 有三个你自己睇噶嘛？ 系啊， 咁你咪有牛爆咯，真系唔使理噶， 我 觉 得， 因为你见过有好多个途径都系开头冇咩人睇嘅，佢突然之间有一条片爆咗，佢就红咗噶啦，之后就有人睇噶啦，跟住佢又跌翻落去， 系啊， 系咁， 跟住永远过咗一个礼拜冇人睇， 冇错， 就又冇噶啦， 系啊， 人都系噶，有啲人突然之间喺网上唔知点解就红咗，忽然之间三个月。 日日都见到佢，跟住冇咗咯， 所以你俾心机啊 ，OK 嘅。 系啊， 多谢多谢。嗱，呢十位里边咧，好快讲一次啊。第十位咧，职业运动员，我相信咧，而家运动员咧，呢一个年代奥运之后 时代咧，系啊， 好倾向， 好倾向系啊， 冇错。 好多人如果去学嘢啦，又学打拳啊，又学踩单车啊， 呢啲冇用嘅。呢啲冇用嘅，系啊，嗰啲只不过系 心啊，即系热潮。 而系你只不过就见到人哋，哇，都几有型喎！啊，边个边个又可以攞到咩分？哇，边个边个又攞个金牌？呢啲咧唔系真心中意，真心中意嘅系 有啲阿妈中意啊嘛。 我明啊，即系中意嘅运动员，即系觉得佢好有型，系咪？唔系，你又咁讲，有时有某啲嘅运动嘅话咧，又特别系啲 gear 加埋，你觉得佢特别有型嘅。 系啊，剑击就 系 啦， 剑击系啊，哇， 即系呢啲 贵啊啲 gear 好贵。嗱，我哋其实有人玩过剑击嘅，记唔记得？欣欣，佢就话因为咁样嘅话，佢都抄翻个罩，唔系即系个头 个头盔 做乜嘢？ 头罩 都唔系叫头盔，总之就系嗰个出嚟啦。咁跟住佢就 系 话好贵嘅成件事，件衫啊，系咪啊？个剑啊，各样各样嘅。 嗰件嘢都有好贵嘅。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冇分噶嘛， 系 咪？成日都可以上诉。 系啊， 跟住我明明吉咗佢咯。 整坏晒啲灯。 系啊，你又知道花剑啊、重剑啊，各样各样嘅唔同噶嘛，攞分。 冇错冇错。 同埋唔系一两日或者。一兩堂一兩個月就可以學得好叻嘅，即係要浸。 就算你學十年都未必好叻。 要浸嘅嚇。好啦，咁第九位咧，頭先講咗啦，歌手啦，歌手呢樣嘢咧，長青嘅成每一個世代總有人想做嘅嚇。 因為大家容易啊嘛，覺得。 同埋好似好即係好聚焦嘅嘛，大家都望住自己。 係啊，你開演唱會， 享受 開演唱會，全部人嚟買飛睇你，你估容易 㗎？ 同埋佢就係所有嘅人嘅就睇你嘅啫喎，所有嘅嘢嚇團隊啊，做嗰啲幕台前幕後嘅嘢，就係為咗你一個人。嘅成功噶喎，所以真係好難得噶， 係啦， 係咪先？ 冇錯， 要好多謝後邊嗰啲上唔到去 嗰啲人 啦。我嘅意思係， 係 啊，唔好忘記佢哋啊， 冇錯， 大家都喺度努力掙扎緊。 冇錯， 第八位同樣地同歌手一樣，長青嘅醫生係咪先？冇得爭嘅，一定需要啦。 醫生唔係個個可以做到嘅，我諗 咁梗係啦， 係啊，真係 梗 係 啦。 唔係我諗啊 ，Michael 所講嘅所謂叫長青嘅係呢一啲，就始終你都會覺得嘅。首先佢係 professional， 同埋嘅就係屋企人一定唔會唔俾你做，係咪啊？佢一定會好支持你，即係鼓勵你去做。第三個就係。佢唔使退休噶， 系啊， 系啊， 冇退休噶嘛， 我知啊， 越老越值錢 啊，系 啊， 中醫都系啊， 哦，咁啊系， 系啊，你睇下阿徐 Sir 做到變老徐啦，一樣係， 係啊， 但係要不斷咁樣去更新自己，進修自己嘅，係啊，唔可以話即係一樣 風水 玩到老 嗰啲都係， 其實我諗各行各業都係，係要不斷咁樣嘅就係與時並進嘅， 冇錯，自我增值。 第七位咧，同呢一個 YouTube 都有啲，應該唔係淨係同 YouTube 嘅，即係同。網上都有啲關係，就係啲網站嘅編輯啊，因為而家好多嘅網站咧， 小編係嘛， 係啦，網站小編，因為好似好紅啦，會有好多人睇啦，好多人講啦，上面咧同大眾咧，好似之前係一個媒體咁樣，所以做網站 粉絲啦， 網站小編都係嘅。第六位咧作家啦，咁啊馬老師你都係啦，作家 唔係啦，喂作家我覺得好難做嘅，而家同埋香港人有幾多個人中意寫字啊？我真係覺得好難，我冇覺得冇理由上榜添啊呢樣嘢。 作家同埋編劇係咪有？分別啊， 係嘅，都 係佢講緊嘅嗰個係理想 寫小説啦， 寫小 理想中嘅有嘅作家都幾有型啊，我覺得。 我睇到隔離嗰個都係啦， 咁佢又唔同啲，係佢唔單止係，我覺得佢係多媒體添，嚇唔單止係淨係作家咁簡單，所以非常之欣賞，因為你真係好難得一樣嘢，係嘛？有時你可能就係專注一樣嘢嘅就係你好叻，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樣樣嘢你都叻，仲有嘅就每一樣嘢佢都通喎， 仲有佢 presentable。因為有啲作家古靈精怪啊，又話唔中意採人啊，諸如此類咧，你又 啊係，我同意。 哦，呢個我都冇所謂，呢個我都冇所謂。 即 係 中意自己匿埋。 作家脾氣，你意思係？ 我都覺得冇所謂。係，總之作家，我覺得你 我有所謂啊。佢如果咁樣趌我，嗌佢唔採我，我就以後唔睇佢啲嘢。 我覺得冇乜所謂。 O K， 好 嘅。唔關事嘅，因為其實佢對面對公眾同埋佢自己本人寫嘅嘢出嚟嘅嘢嘅話，我覺得係可以係兩回事嚟嘅。所以我覺得。O K， 另外咧，呢一個世代向往自由自在嘅生活，呢一個崗位嘅呢個工作咧，我以為而家唔算唔會上榜，但係都上咗榜，就叫做空中服務員，我哋都訪問過啦，之前嚇 空姐。 呢個係咪排名不分先後㗎？ 排名先後㗎，一路上 YouTube 係第一位，即係最多人想做，係啦， 最多人想做。 空中服務員點解咧？ 空姐 就可以周圍去咯。 就可以周圍去環遊世界啊，同埋係好似上次嗰位嘉賓講，唔使咁多錢啊，即係嗰個叫 travelling fee 係低。 呢個我同意，我覺得後生仔係一定要周圍去開闊自己嘅眼界嘅。 同意。 無論如何用乜嘢嘅方法，多啲去旅行也好，或者如果你話有呢個職業能夠飛唔同嘅地方，我覺得個人係會唔同嘅。 嗯。 因為咧，係啊，你未必真係需要去一個地方嗰度好長時間咁樣去生活，但係你去過唔同嘅地方嗰度去見識。佢哋嘅人民風情啊，你個人會比較豐富啲，同埋唔會咁悶啊，冇嘢講啊， 同埋你做得空中小姐啊，服務員咧。你已經識得照顧人㗎啦、 啊， 你已經 好係 啦，好醒㗎啦，所有嘢你會應付到㗎啦、 嗯， 即係等於做導遊同埋領隊， 因為你必須同人溝通 啊 嘛， 係 啊，工作就需要呢樣。 你好掂㗎啦。 嗯，第四位呢、這个铁饭碗啦，第三位纪律部队，咁呢样嘢都系常识噶啦。第二位工程师，而第一位就系先所讲嘅 YouTuber 或者另外一样 工程师排第二， 工程师排第二啊。 边方面嘅工程师啊？ 工程师 而家真系冇人读工程噶咯。 啊，咁其实而家讲紧咧一个科技嘅操作，可能系电脑啊、 建筑 等等 啊 ，computer 嘅工程师， 啊、电脑嘅工程师 ，IT 啊。即係你以前都 係 咁、哦， 即係我賣天線啊嘛，你又成日講， 咁你係啊嘛， 我賣過者， 我哋 power of 你啊嘛， 你個副業係咁，係 power of 你啊 嘛，你雖然係翻一間 IT 嘅公司，但係副業係賣模型天線。 嗰日同个细路讲，我做 I T 啊，佢你做乜嘢？我做卖镬形天线，你知唔知跟住问我咩啊？ 咩？ 乜嘢叫镬形天线？ 佢哋冇噶啦， 系佢哋唔知咩叫镬形天线啊？全部都系上网。 天线嗰个图画都唔知啦、 啊。 以前我哋睇电视都要用天线噶嘛， 鱼骨天线。 而家你问边个会知道有鱼骨天线呢样嘢啫？ 真系冇啊， 冇啦， 惊啊， 冇啦，系咪应该 冇啦， 即系鱼骨天线啊， 旧嘅大。可能仲会有旧式 嗰阵时，仲要揾个人上天台噶嘛？阿爸睇唔到啊，喐下佢。 而家条天线啊嘛，好笑啊！ 世界已经唔同晒啦 ，WiFi 啦而家，天线 而家条 WiFi。 边个屋企唔装咧？ 喂，你屋企都要噶？ 你会唔会同佢讲啊？你条 WiFi 歪咗， 你嗰条就歪。 出面大风啊！ 出名咗个 WiFi 啊！ 收得唔好啊 WiFi， 摇下佢，摇下佢 ，WiFi 紧要个威符啊！ 两样都系仲好嘅，啊喂，好啦吓，十点半听下风骚爆人吓，三岁到几温，相对湿度79%，非常之好嘅天气，我哋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0: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日本宫崎县对开海域日前发生 7.1 级地震之后，当局发出巨大地震预警，特区政府提醒身处日本或者计划去当地的港人要提高警惕。旅行社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有80个团，大约2000个团友在日本，由于暂时冇事发生，未有改变行程。他强调团友有领队和导游照顾，公司亦都有应急小组，例如当年日本的311大地震，可以在短时间内联络过千个旅客，有经验和信心处理到突发情况。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个节目说，旅游保险保障的界线或在8月8日宫崎县发生 7.1 级地震，如果市民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前已经买保险，就会获得保障。另一情况是8月8日在宫崎县当地受地震影响而提早结束行程或者行程延误，旅行保险亦都可以发挥保障作用。 港队单车代表李思颖和跆拳道代表卢慧峰在巴黎奥运结束之后返港。李思颖说，经过巴黎奥运对自己认识了很多，赛事完结之后会重新出发。他在赛前定下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完成了觉得开心，但是另一个目标失败，当时感到浪费了教练和团队的努力，但是亦都是好机会去检讨自己，为十月举行的世锦赛以及重新为2028年的奥运做好准备。卢慧峰说，好开心见到好多人，包括家人和朋友来接机。虽然同李思颖不是拿到最好成绩，但是都有正能量给香港的青少年，就是不要放弃。他又说，对自己的整体表现已经收获，但是仍然有改善空间。回香港之后会准备下个月的澳洲公开赛。乌克兰武装部队越境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至今控制至少28个村镇，外电形容是自二战以来俄罗斯领土遭受最严重的越境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向总统泽连斯基汇报行动进展的时候说，乌军已经控制俄罗斯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整个前线的战斗仍然继续，又形容局势正是由乌军控制。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指示官员为行动地区制定人道主义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俄方将会坚决回应乌方在边境地区的一系列挑衅，要求国防部将乌军赶出俄罗斯领土，并且批评西方正是假借乌克兰之手与俄罗斯交锋。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83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2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48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2，升2.2；美团101.8，跌2.2；盈富基金17.64，跌2仙。阿里巴巴78.25，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3.35，跌2.4；中海油20.15，升4.1；友邦保险52.6，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1.82，跌8仙；中移动71.75，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4，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5,785点，升760点。港金报22,97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65.94美元，卖出24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东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跟住运动场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翻正常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去港岛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的车龙排到去电车厂。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 将军澳隧道入口去将军澳，同埋荃湾德士古道行人桥面来回。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完结篇， 故事以不可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不可么？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齐响应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是18至35岁，拥有年轻新思维，欢迎你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你的创新建议，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9月10日截止报名，上 hyab.gov.hk 睇睇。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了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10点生效噶啦，天气都系比较酷热嘅。咁大家咧做嘢嘅朋友饮翻多少少水咯，吓做嘢又有汗出又有汗出有凉出先系好嘅。嗱，讲到咧有一个叫做高薪高成本，冇乜所谓啦，赚得多使得多啦。但系而家有一个调查咧，今年2024年咧就话香港咧。赚得唔算多，不过使得好多，即系呢一个 月薪 使钱啊，因为生活成本啊，呢个全球嘅最高人工嘅列位咧，已经出咗啦。今年2024年，香港咧，你估系第几位？即系赚钱。 十名外， 内定外话？ 外 十名外，咁几多位啊？你估 廿几？ 啊，好准、啊， 梗系啦，呢份报告我写噶嘛。 OK， 咁、可以唔使读啦。 系啦，国内系8000几啊嘛，起标。 好啦， 我成份报告抡晒啦。 我估26， 差唔多23，香港系23。喺亚洲嚟讲，香港第几啊？净亚洲，唔好讲其他地方，即系净亚洲。 生活成本啊， 生活成啊，人工啊，所以人工啊，人工 最高就系应该系新加坡啦。 嗯，香港。香港第5啊，即系喺亚洲里边，香港第5嘅。嗱，个人工咧最高咧就系瑞士啦，嗰个人均每一个月大约63000。嗱，呢个以港币讲， 咁唔可以咁计咯，生活水平几高啊？瑞士 嗱， 即系好高啊，70几蚊个汉堡包好似，如果冇记错， 我记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去瑞士咯，跟住吓死我。 系， 不过我又咁样，我上咗去雪山， 系 好肚饿， 系 咁我嗌咗一支矿泉水， 系 同埋一个好冻嘅面包，围起港纸唔止130几蚊， 哇， 吓死我，你知唔知啊？两样嘢咋？ 系啊， 系啊。 咁當然我亦都 包跌咗落地下，又冇一嚿水。 當然，首先我就去一個旅遊嘅地方。另外嘅就係我上咗個山。咁你其實你話乜都得噶啦。係 啊 係 啊， 但都好貴咯， 太貴太貴，好大壓力啊。 嗯， 好大壓力。 壓力就應該唔會嘅。不過你講緊瑞士啊、芬蘭啊呢啲地方嘅話，個壓力都唔大。 嗱，最高嘅人工咧就係瑞士啦，跟住到盧森堡啦、美國、冰島、挪威。全部咧都系去到40,000+60,000咁样，而香港咧个平均人工咧每个月系30,000+咁咯， 30,000+唔系高啦。 啊，对唔住，呢个唔系添啊，新加坡啊，讲咗新加坡30,000+ 20,000+ 两万几先系香港嘅，30,000+系新加坡排第。 中国大陆应该8,000+啊嘛。 系啦，咁啊，但 我都话我嗰份报告我写咯， 咁我 记得。 你应该有睇系咪？咁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台湾地区更加低添。有好多 記得啦， 係啊，即係佢嗰啲大學生畢業嘅話，基本上係在職貧窮噶嘛。 對啊，阿作家，你寫咗咁全球生活指數第 一，你叫邊位？ 佢話佢寫噶嘛，我咪問翻佢咯。生活指數第幾位？ 我哋唔係作出嚟噶啦。 OK OK， 阿編輯，生活指數第幾啊？香港全球喎，全個世界 啊，好高，我淨係記得十名內 五名啊，係 啊，好高，因為佢嘅應該係差唔多好似係最高，因為佢 嗰個租。 系租贵， 个租贵 拉起晒所有嘢， 贵到真系离晒谱。 其实个租贵嘅话，唔单止会拉起嘅，就系普通我哋嗰啲普罗大众佢哋嘅生活水平啦。就算如果系我哋做生意都系噶噃。 系系啦，喂，你租个铺 好大件事喎。 系啊，呢个咧，寻日我哋咪一个朋友计咗条数俾我哋睇。 系啊，冇错，真系学习好多嘢 啊！ 我哋以为有得做，原来啲生意 系 冇得做。 系啊系啊， 就算你个租贵啊，租平啊，有好多嘢其实你觉得系贵嘅。例如可能个材料即系食物嘅材料会贵啦，又或者个就人工其实都贵。 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前辈倾偈，佢即系嗰啲大老板嚟嘅，佢就同我讲，佢话如果一个地方咧，佢免租。你千祈唔好去，因為你諗下租可以 免租啊， 免俾你，即係佢嗰度冇人啦，即係你點樣你都 即係都冇人流啦，咁所以你做生意嘅話，基本上就白做， 冇錯啦， 係 啊，如果你做得好，哇，大王嗰條街咧，嚇佢就會加你租。 咁我又覺得所以唔係太好囉，係咪？ 係啊， 咁你就會變咗個就係人哋幫你做生意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去供嗰個租，即係咁俾你。我覺得你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係殺雞取卵嘅。 冇錯啊，我有一個朋友去搞個糖水鋪，佢話嗰個業主咧坐喺佢對面街， 我知啊， 揾張凳喺度攞個 數人啊嘛， 咁樣數人。哇，佢真係好 大壓力咯， 好大壓力。佢又唔嬲，又覺得好悲哀，即係你喺度咔咔。同埋佢話有時入去咧個平均消費好低，即係50蚊咁樣樣。你諗下成晚糖水鋪， 即 係 你 嘅 意思 係， 就算佢係好多人出出入入 都未必 打爆曬，但係都未必可以交到租俾你。 冇錯， 你就以為佢好好生意，佢應該可以加租。 係啊， 係 慘啊！ 呢樣嘢大家諗一諗啊，我 真 係 真 係啦， 做生意 幫手 係啊，同埋佢哋話計個成本，就算我一個鋪頭吉。3年5年，佢哋都唔怕， 系噶， 都追到， 系噶， 系啊， 因为收租贵啊嘛， 系 嘛， 唔系我哋都明，即系如果讲紧话，即系做业主嘅，好可能你都系计条数嘅啫。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其实我有时我觉得都系需要喺某啲情况下，大家帮下手， 就下啦， 系啦， 咁辛苦， 即系你减少咗租，又或者就系当系帮下啲人啦，即系 帮下手啦。就算佢真系好生意，你咪由佢。賺一年兩年咁先咯，你等佢即係喘好喘啖氣先，然後再休養生息，再練大隻啲，你先同佢砌過。 因為其實有時你會見到喎，嗬，譬如可能成個區咧，你會唔會覺得個即係互相大旺 啊， 即係互相帶到咧係好正嘅。如果當你有一個地方嘅就哇，間間都係吉鋪嘅時候咧，嗱我都唔會去啦。如果我唔會去嘅，你裡面我有一間點樣嘅即係好好食嘅小店也好，或者咩都好嘅話，你都唔會成行成市 啊。 咁所以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覺得都係大家就係即係大嘅等緊， 攬住一齊， 係啊，要渡過呢個寒冬，我覺得大家係真係要諗一諗嘅。 琴日咧，我喺沙田某一個區域咧，有好多間嗰啲叫餐廳啊、食肆啊，集中咗喺嗰條街，多咗一樣乜嘢咧？多咗一樣就係 兩餸飯啦， 唔係啊，係間間都揾個人企喺度拉客啊。誒呢間咧，你食嘢未啊？咩？ 以前是不会的，因为以前根本不需要，因为间间都坐满、但现在呢好几间都找了个阿姐在门口呢，咁我再望入面真的没什么人，即是那就那 种。还找阿姐拉人。 不会，那个阿姐应该就在里面那里是捧餐的。但是有没有做的时候，不过老板就嗌他出去，是啦，出去派下传单，就他不会专登请个人回来拉人。 是啊，因为根本上入面呢都不是有太多人坐，他都没事好做。 他是在里面做的。 那你有没有帮衬啊？ 有啊，我收尾都是买外卖，即系其中一间咯，就唔系因为边个。 买几多钱 先？琴日买咗百几蚊咯，一百蚊到咯。 咁犀利，咁富贵嘅你。 吓，而家买个晚饭都要六七十蚊。 你晚饭你做咩唔煮啫？ 佢唔系一个人啊嘛。 我两个人食啊嘛。 讲紧两个人。 有冇嗌我送个例汤你啊？ 例汤而家一定有送噶啦，再唔送例汤嗰啲唔可以做添。 嗰头先讲紧叫人哋真系帮手，跟住嗰头又话你移民啲贵，跟住仲话要叫佢送个例汤，唔可以咁样。 我而家代入 去，唔要得，系啦。 OK， 我调翻出嚟。 你而家咁讲嘅话，就即是话，其实每一个人喺呢一件事里面嘅话，都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角色，我有唔同嘅睇法，唔系话同唔同意，而系其实有时嘅就 你咁讲法， 你都要代落去人哋嗰个位嗰度去睇下件事，咁先至得噶嘛。 啊、做生意咧就好多人 学，可以自己一个人着数晒啊嘛。 阿马小云，你以前开过好多唔同嘅店啊，或者系公司啦。咁我有个朋友咧，其实都 有 一个教训嚟嘅，佢开广告公司啊嘛。 你由佢讲先啦。 我有个朋友咧，就因为啱啱退休，咁就用一嚿钱咧就买咗个叫特许经营啦。咁就系一啲好贵嘅 B B 衫，好贵啦，我强调好贵啊，因为一件嗰啲 B B 嘅嗰啲叫和尚袍咧，即系白切切嗰啲咧，都百几二百蚊嘅。咁啦，好啦，咁但系咧佢开咗一啲咧比较街坊啲嘅区域。點知咧就開咗之後咧，完全係冇生意啦，或者入嚟裝一裝望一望價錢擺就走啦咁樣。咁於是咧佢就同佢經營嗰個老闆咧，即係個總店話：我想減價，但老闆唔可以減。咁最後即係你好似牽住咗個鼻子咁，結果就空手而退咯，即係直情係要執咗佢咯。 喂，你知噶嘛？ 係啊，所以 佢開咗個咩區啊？ 喺鑽石山區。鑽石山區， 以你呢位朋友咩都係錯 咯，係啊， 係嘛？條數唔係咁計， 完全 唔 係對做生意唔係好熟。 你嘅開喺尖沙將軍澳啊嗰啲新嗰啲年青夫婦住噶啦，鑽石山都老區啦， 同埋嗰個價錢真係我就咁睇有少少離地嘅，即係如果 百幾蚊，我覺得唔貴喎。 啊，唔係而家最近嘅事啦，即係都比較耐之前。咁嗰陣時啊，如果百幾二百幾蚊一件嗰啲和尚袍，因為你唔係買一件啊嘛 ，B B 衫咧係一日換。 但佢點會諗住買 B B 衫嘅？ 唔識， 男士嚟㗎， 男士嚟㗎，唔識咯。 O K， 得啦，唔緊要， 唔使做生意，真係做多啲資料。人生我都有交叉点，人生交叉你会点咧？十一点后就会出现我哋呢个环节，我哋今日嘅嘉宾一齐倾倾偈。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你老了，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四个阶段。岁月催人老，对于老这个字，你会不会担心过呢？其实老是一种风景，是人生的夕阳。老是一种成熟，因为人变老，凡事才可以看淡。因为老，凡事我们才可以看破。因为老，我们才会没了狂躁。因为老，才减少很多的怨言。无论社会怎样残酷，无论世事怎样繁华，老了就能够坐看风起云涌，宠辱不惊。人老了能够静观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人老了，懂得谦虚是美德，更加懂得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当人老了就不会再锋芒太露，人老了就懂得遇事要淡定。不过当你变老的路上，记得要珍惜身体，无论生活好坏，要多些快乐，少些烦恼，多些阳光，少些悲伤。人的一生，父母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躯体，路上每一日都是我们自己借来的人生，你唔珍惜就冇人帮你㗎喇。只要人有健康嘅心态，健康嘅身体，唔俾呢个子女添累，唔俾社会添负担，咁一生都可以灿灿烂烂。喺人变老嘅路上，记得要乐观豁达，唔好纠结，唔好比较，唔好攀比，唔好巴结，唔好暴固自寻烦恼。呢、这个年纪嘅人应该有棵大树，一半为子青绿，一半为自己深深扎根。不要再记住以前的痛苦，想起以前的仇恨，不要将负能量带给人。我们这个年纪不单止为自己活，最是为我们存在价值而活。变老的路上学会看开了，不要埋怨为什么对你不公平，为什么样样东西都好像对你不好，人家欠你什么。在这个世界，摸一泼墨水是最大最好的。你若优秀，社会就是你，你若微笑，命运就是你。在变老的路上，记得善待自己，善待自己，忘记所有烦恼，用乐观的心态面向生活。老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珍惜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需要争？还有什么不舍得？失而不烦，得而不喜。期望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每一天都做一个快活人。 好地品味渐老嘅感觉，享受嗰种慢慢变老嘅快乐，让变老也是人生一种福气吧。 发白了，睡意昏沉。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多少人青春欢唱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二嘅早上十一点十二分，翻嚟我哋呢个环节。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人生交叉，你会点？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系、是。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讲师周家豪博士， 周博士， 唐家豪博士， 唐博士 ，Adrian 你好 ，Adrian 好似嗰度同学啊，你讲 系啊，大学生波鞋， 小朋友 系啦，博士， 唐 博 士好笑又， 咪就系咯 ，IQ 博士。 好 今日好多謝你， 多謝 就係嚟過我哋嘅節目㗎啦，係啦，咁我哋都係即係好朋友啦。今次咧，我哋呢一個咧就嗰個安排有少少唔係好同，希望可以喺坊間大家睇過嘅電影當中嘅話，都可以抽一抽角色裡面嘅有一啲人佢哋面對緊嘅。當然啦，喺套戲裡面嘅就係一啲劇情啦，但係其實喺人生裡面嘅我哋都係同樣面對緊嘅嘢 㗎。我自己都好中意睇戲，同埋我自己教書嘅時候咧，都用好多電影嘅一啲對白啊，係啦去教書嘅。所以 周星馳多唔多 啊？周星馳都會， 你最中意嘅係乜嘢啊？用邊句啊？ 哦，最中意啊！ 因為我通常教書都用近期的電影，會更加貼合學生的一些心態啦，或者跟他們可能共鳴一些啦，係啦咁之前就會可能用多啲年少日記啊等等嘅電影去做一啲講解討論啦。咁但我就冇一定係用金句嘅，用佢哋嘅對話，然之後就同啲學生做一啲討論咁樣。 至於今日咧，我哋揀嚟嘅呢一套電影，我都有一段時間㗎啦。但好多時候喺過年嘅時候，我哋都係會睇到。 贺岁嘅主题其实对香港人嚟讲都好重要， 因为我哋成日都讲紧嘅就系运气呢样嘢啊，我哋成日头先我哋都喺度倾啦，你会唔会做一啲嘢嘅话，希望自己可以行好运啦。年年过年你都会咁做啊，听下啲星相家啊，系嘛？你又属咩嘅？跟住你又要带啲咩嘅嘢？ 着 咩颜色嘅衫？系啦，所以其实我谂喺运气呢一样嘢嘅话，对于每一个人嘅话，佢都系觉得系重要嘅。 我都希望行运。 系啊，个个都希望行运，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天生嘅咧？ 系咪靠晒运气咧？ 系啦，好啦，咁啊，先嚟同大家要介绍一下嘅就系呢一套嘅电影就叫做《行运超人》。嗱，讲紧咧呢一套嘅电影嘅话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有杨千嬅啦，佢饰演一个叫做叶孤鸿啊吓，咁啊其实咧喺工作啦、生活上面嘅话咧，唔知点解。人啊生得几靓女，但系头头碰着黑啊吓，咁而且咧觉得自己咧成日都系行衰运嘅。佢咧对呢个风水啊、玄学啊、紫微斗数啊、星座啊、塔罗牌啊、占卜啊等等嘅话咧，都有一啲嘅造诣，但系好可惜，无助于自己咧行衰运嘅。识咗有一位嘅就系香港嘅著名风水术数师啦，就系梁朝伟所饰演嘅就系赖廖布，佢个名系咁样啊，精通玄学嘅，拥有硕士嘅学位，只不过咧祖宗咧有遗训啊，就唔能够同星业嘅人结缘，否则咧就有所失啦。两人咧虽然就好中意对方，但系无奈因为佢嘅姓氏嘅问题嘅话咧，令到两个咧多番咧都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咁啊，原来咧就系杨千嬅所饰演嘅叶孤鸿嘅话咧，背后一直有一位玄学嘅高手啊，就系郑中基所饰演嘅。咁啊，从中咧作梗，咁啊左右佢嘅运势，令到佢咧厄运连连嘅。咁当然啦，咁就阿赖廖布知道咗之后嘅话咧，决定要同佢一较高下，令到嘅就系杨千嬅所饰演嘅呢一位叶孤鸿嘅话咧，就希望可以过翻一啲嘅就系即系好啲嘅生活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以后希望可以过翻啲平凡嘅生活，咁啊继续咧就系喺呢一方面就原来即系中间系涉及咗有一段嘅就系三世嘅姻缘等等，咁啊究竟到最后尾嘅话就系叶孤鸿咧能唔能够逆转命运呢？咁而赖廖布又可唔可以因为嘅就系协助咗佢嘅话咧而遭受天谴呢？里面其实都有好多咧呢啲我哋成日都讲紧有关于运气嘅问题噶。系咪？有時候有啲嘢佢話又如果你講俾人聽，我有啲幫咗人嘅話，又會折福噶嘛。即係呢啲嘢其實都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嘅一啲迷思嚟嘅。好啦，咁就住裡面嘅一啲嘅角色嘅話，我哋一齊討論一下啦。好嘛 ，Adrian 你嚟啦。 我都想去首先問一下主持人先啦，係啦。咁你哋有冇覺得有一段時間係好運滯嘅，又或者係覺得係好低潮嘅時間？你哋係 相信人都有， 有啊， 有時咧可能係由單一兩件事件開始嘅。你有冇發覺有陣時咧，可能嗰日無端端，其實嗰樣嘢可能好小事嘅啫。譬如你一出去叫個巴士走咗啦，嚇，又或者嗰日咧無端端咧俾老細鬧咗場啦，咁樣單一件事發生咗之後，你開始會有一種嘅自我嘅 self talk 咧，就係咁黑嘅咁樣。但當你一開始有咁黑呢一樣嘢咧，可能你嗰日又有多一單咧，你就會歸納埋去，哇！我都係真係好黑咁樣。而呢個諗法咧，由少少一點咧，會越嚟越多。跟住你就啊呢排都好黑，但你越係咁諗咧，唔知點解就好似更加多衰嘢係發生，而你會更加相信咧自己嗰排真係好運滯。你有冇試過？即係或者大家有冇試過？ 喂，其實呢個係真係會咁樣發生。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嘢，但係呢個先賣個關子，就係、是、個想法嗰個位置。咁呢個等陣再講啦。但係頭先你講話，一件事黑完，再有另一啲事情發生，係嘛？當時你哋嘅感受點樣？ 我就好少會從一啲好小事嗰度覺得自己運滯嘅，運滯嘅就係我會拉運嚟講， 係啦，長時間 我就覺得嗰段時間真係好滯啊！我如果呢啲咁嘅好少嘅嘢，即係例如可能搭唔到車，我就覺得我就搭下班咯。一出門口嗰陣落雨，咁咪大謝咯。即係我會好少從一啲生活細嘅嘢嚟會係覺得自己運滯，跟住就會覺得我就哇呢一排真係樣嘢頭頭冇咗黑，唔會咁嘅。系啦，我唔知道小强点睇。 嗱，我真系有几个阶段都好运滞嘅。我中学嗰阵时咧就会考学得好差啦，仲要有肺病啦，入医院啦。嗰、那个时段我真系觉得自己好运滞嘅。即系点解我肺病咧？ 即係所謂廢老。 即係點解係我咧？ 係啊，同埋仲要啊呢件事咧，又係我對面嗰個細路叫我隻龜冬眠嗰個咧，佢又係肺病。我覺得係佢整個， 不過係 啊，因為我同埋我日日都要上去食藥打針啊。我覺得好好辛苦嘅， 病呢一樣嘢都幾令人覺得係運滯啊！係啊，點解我病咧？ 跟住咧，喺2000年都係做一間 IT 公司，就唔係話獲刑天使嘅，就係、是、因為911就拖冧咗所有嘢，我又被裁出嚟，我就覺得我好運滯嘅，即係點解我要揀呢份工咧？揀咗呢份工啊，原來好似好好喎，可以 IT 喎，911喎。炸咗，跟住所有嘢冧曬，公司又收緊，我覺得我好運滯， 即係都係大件事啲嘅咯。 係啊， 我有一年我覺得最運滯嘅就係係我同一時間啊嚇，失業、失戀、冇地方住，我就覺得我自己運滯啦。 係咯。 三样嘢、 啊， 搞边样嘢先？你问我， 顶唔顺 嘅，系啊，同一时间、啊，所以但系我又觉得咁样，我咁都过到啦， 系， 咁我就觉得冇事，我 系 过唔到 嘅、啊啊，我都系咁谂， 系啊， 但 我 反而都想知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事件啦，会令到可能嗰段 period of time 好似好多嘢都好诸事不顺咁样，系、嘛？你会点样形容嗰段时间嘅自己？ 低潮咯， 低潮， 系啊，最惨嘅就系我系会觉得唔系我自己想噶嘛， 系，好似 我头先所讲嗰啲嘢嘅话，系啊，都系被动噶嘛， 系 咪？我俾人炒啦，我俾人撇啦，冇地方 住，仲有呢啲嘢，我唔想俾屋企人知， 系，费事佢哋担心， 系啊，朋友都会好少讲，因为我好烦嘅，即系你讲啲负面嘢。成世唔揾人，揾人又話媽媽問問， 呢個都 係 華人都有個 想問佢借錢啊。 係， 我唔會喎，我嗰啲時候我反而要揾一啲我信得過嘅人嘅話，要同佢傾。如果唔係嘅，我自己揾埋一個嘅話，我會諗埋一邊。 哇！阿優，我好似有班 supportive 嘅朋友去支持住自己。 唔多，但係我有事嘅時候嘅話，我會有一啲比較，我覺得係有智慧嘅人，我要佢點一點醒我，或者要。佢鬧一鬧醒我，因為你唔係啊，你唔喺嗰個 camp 嗰度。 其實咧 ，Adrian 其實人生有好多咧，我哋記錄比較難過嘅關啦。頭先阿 Andrew 都講咗啦，譬如失戀啊、失業啊。失業咧，我反而會覺得有一段時間都係叫陷於半失業狀態咧，即係得啲散工咁樣。我反而覺得嗰一排咧，我會望多啲呢個世界，即係會留意多啲，因為即係好簡單，就係你要交租，你要生活，所以我嗰排冇咁懶啊，即係我要多啲。揾機會，因為我失咗我原有嗰份 job 啦，咁我更加要係咩都做啊，咩都留意啊，問多啲機會。反而嗰排我係勤力咗咯，我冇時間諗我拍唔拍啦。反而我嗰排係會 做好勤力咗， 要勤力，因為你冇咗個主要入息嘛，你咪要咩都做，咩都去試咩。以前我唔接嗰啲我都接啦，咁樣即係我會逼自己去開多啲水喉咯，唯有就 是。咦，頭先咁樣好好喎，即係三位咧有三個唔同嘅解決方向。 你咧？ 系我都有唔同啊！ 你个样似 系 嗰啲嗬， 系啊， 佢好似 唔系佢有啲混，佢成日笑笑口， 笑细咁样， 系啊， 佢有啲似杨千嬅个角色啊，系咯。头先嗱，首小强先啦，可能其实混滞嘅时间，其实都可能唔系好想俾屋企人知道，系啦，因为系啦，呢个都系可能唔知系关华人嘅 culture 啊，定系男士嘅一个角色定位事啦，即系可能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当好多嘢唔顺。嘅時間好似係好嘅嘢就講，唔好嘅嘢就唔講啦。咁呢個位置都可能令到小強咧都心態上面都會辛苦。 咁咪仲辛苦咯？因為佢收埋曬喺心裏邊啊嘛。 係啊，然後好似就更加將所有嘢累積咗落去啦。病，然後再影響埋可能學業，又會又唔得啦咁樣。跟住又或者係工作上面又係學好多點解係我嘅呢啲問題出現咗。然後阿鋭就可能係去揾朋友去傾偈啦， 要啊， 係啦，喺個過程入邊，係咯，可能 會唔會係性別都有啲唔同啊？ 其實可能係噶，性別都 會 啊， 傾向 啲 去揾人同人哋講， 我都傾向會唔講嘅， 係啊，係。但係調翻轉你係更加有動力去做， 所以逼住啊，逼住啊，係啊，因為你係一。叫做即係成家嗰個叫做入職來源啊嘛，咁你突然間好似一個陷於半失業咁，你咪咩都要做啊？ 係啊， 係啊。 而去到我自己啦，我又有另一個方向去做。咁我低潮嘅時候都我唔知道大家算唔算係低潮啦。其實我都同小強差唔多。其實我學業上面唔係真係咁好嘅，雖然而家去到博士。 係啊，中學嘅時間其實嗰個學業上面係唔係太好嘅、 啊， 我又未至於零雞包嘅，但係主科都會可能唔合格啦，係啦、啊。咁跟住我雖然唔合格，咁但係當時候咧，我就好幸運地嗰時都有個老師啦，就會去幫助我嘅。咁佢咧就會可能知道我可能做義工會比較叻一啲、 嗯， 就邀請我去做好多唔同義工嘅一個服務啦。咁樣跟住喺服務嘅期間入邊啊，好多人都同我講，同你傾偈好舒服。 嗯， 咁我就定 下 咗路，系啊，揾到条路啊！原来我想行嘅路就系用说话去帮助人。 嗯， 咁而我定立咗我自己个人嘅一啲 identity 嘅时候咧，就知道 OK， 我再做 research 就揾到心理学家呢个路向。 嗯， 系啦、啊，咁、嗯、我就喺度揾紧有咩方向可以帮到我做呢样嘢咧？咁当然啦，心理学家需要成绩啦。 嗯， 咁。但是因為我有了呢個目標的時間，我就可能冇咁怕啲失敗。咁、 嗯、 我中間會做啲咩呢？可能啊，如果當我可能公開考試我唔理想嘅，有冇其他嘅方向可以做呢？係、 嗯、 啦，咁可能我到同屋企人討論啦，咁都幸運地屋企人都可以送我去英國讀書啦。咁、 嗯、 但係去到英國讀書都唔係真係咁順利嘅、 嗯。 我先入咗大學嗰啲預備班。咁、 嗯、 其實大學預備班咧就唔係即係我個成績都係唔夠上心理學嘅。可能上其他嘅科目，咁但係咧、那個老師知道我嘅 potential 啦，亦都見到我可能咧去參加咗唔同嘅一啲 internship 嘅計劃啦、 嗯， 之後就幫我去求情，俾我入去咯。 哦，咁好啊，咁、那個老師幫你好多喎、 啊。係啊係啊，但係雖然佢幫咗我啦、 嗯， 我最尾都係達唔到標嘅、 嗯， 都係俾人踢咗出口。 係 嚇，嚇係啊，點 啊？ 當時候其實咧，我係好特別喎，因為我當時候雖然踢咗出口，但係我嘅屋企人好好，佢冇怪責。 嗯， 係啦、啊，即係佢唔會覺得我唔夠好啊。而我當時候亦都因為可能屋企人嘅支持啦，咁所以我都冇覺得自己係好失敗。所以我唔係睇呢一啲係失敗，我睇呢啲只係個過程。 嗯嗯，如果咁講法嘅話，即是話係咪講等於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會有行衰運啦、運滯啦，或者嗰段時間唔係好如意嘅啦，冇一條方妙嘅。 冇一條方 向，係咪啊？而冇一個睇法，又或者係冇一個個做法嘅話，係一定係啱同埋錯 嘅。 其實都係每一個人自己行出嚟嘅啫喎。 係啊，其實每一個人行出嚟、而當時候我就走出咗呢個困境啦。我知道呢個係一個 process，、我就喺度諗緊我點樣先可以入翻去、讀翻心理學咯。跟、住之後就不斷去揾唔同嘅資料啊，揾唔同人嘅幫手啊。入翻大學嘅時候再讀埋碩士，讀埋博士。到而家都可以喺心理學嗰度教書。 好啊，好啊，好啊。好啦，答完之後我哋繼續研討下呢個話題，運氣好唔好？ 好， 多謝 Adrian。 掌声鼓励。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宫崎县对开海域日前发生7.1级地震之后，当局发出巨大地震预警。特区政府提醒身处日本或者计划去当地的港人要提高警惕。旅行社东瀛游执行董事圈国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有80个团，大约2000个团友在日本，由于暂时冇事发生，未有改变行程。他强调团友有领队和导游照顾，公司亦都有应急小组，例如当年日本的311大地震，可以在短时间内联络过千个旅客，有经验和信心处理到突发情况。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个节目说，旅游保障保险的界线或在8月8日宫崎县发生7.1级地震，如果市民在这一次地震发生前已经买保险就会受保。另一个情况是8月8日在宫崎县当地受地震影响而提早结束行程或者行程延误，旅游保险亦都可以发挥保障作用。政府早前宣布中央向香港送赠新一对大熊猫，海洋公园海滨乐园动物部助理馆长胡以琪说，新大熊猫转换环境的时候会有食物过渡期，为了让大熊猫尽快适应，海洋公园会先将广东省的竹子运送到四川，等他们预先习惯到香港之后会进食的竹子品种。大熊猫来香港之后亦都会喂食四川的竹子等佢过渡。胡以琪接受大公报专访，形容大熊猫好似人一样，每只都有唔同嘅性格。海洋公园会为大熊猫嘅居住环境配备唔同设施，尽量模仿佢哋生活嘅自然环境。活泼好动嘅熊猫会有攀爬架、树同埋玩水嘅地方等，较为温顺嘅大熊猫就可以坐低慢慢食竹叶。海洋公园会设计唔同嘅环境，俾大熊猫自由发挥。所以任何性格的大熊猫来香港都没有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夜晚启程去秘鲁利马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为期两日的会议，亚太经合组织20个成员经济体的能源部长或者代表将会讨论推动区内能源转型和氢能发展等议题，包括怎样利用创新策略和技术确保公平和持续的能源转型，和成员经济体在制定和实施氢能发展策略方面面临的挑战。逗留秘鲁期间，谢展环会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举行双边会谈，在能源转型、减碳等议题就加强合作交换意见。他将会在今个月19日返香港，离港期间将会由副局长黄淑娴署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96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3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51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8升2.8，美团101.7跌2.3，阿里巴巴78.05跌4毫，建设银行5.53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3.35.6跌1.8，恒生中国企业61.9冇起跌，中海油20.2升4.6，友邦保险52.6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47.34，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4，人民币7.181，英镑对美元1.27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35863点，系啱啱转咗35879点，升879点。港金报2288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62.3美元，卖出246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域多利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薄扶林花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排到去近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左转去坚拿道天桥系车多，龙尾喺嘉宁街。咁至于反方向，告士打道东行上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近新鸿基中心。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一带都系车多，现时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再睇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大涌桥路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系封闭。另外，青衣北岸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机场方向，介乎清泉路同埋油金头部分嘅行车线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入口、将军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周奕贤饰演嘅男主角沈倦，外冷内热又心思细腻，自小由舅舅抚养，为照顾病重嘅舅舅不惜半工读，冇人明白嘅佢，直到遇上新嚟嘅女同学林雨京，令佢人生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0日。 毒品，大麻系毒品，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已经悬挂啦，有效时间到今日一点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嘅，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继续同唐家豪博士 Adrian 倾偈。 Adrian 你好 ，Hello， 翻翻嚟啦。 翻翻嚟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行运超人》啦，呢一套嘅电影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运气啊、运滞啊，你会觉得嗰一轮嘅话就头头碰着黑啊，等等呢啲，我哋已经即系行咗个弯啦，系啦，每一个人都会嘅， 冇错， 或大或小喺呢个人生当中，系咪？好啦，咁你有啲问题要问我哋啦噃， 系啊，都想再了解一下大家嘅谂法。你觉得咧运呢样嘢系咪天生咧？系咪 destiny 嚟嘅咧？ 人陷入於苦涩 好 confused。 我相信呢人呢一生里面呢总会来回于自己觉得，我唔知系咪呀，自己会觉得好运与恶运嘅，即系会可能呢一样嘢系基于佢嘅遇到啲咩事，譬如头先你所讲嘅失业失恋，即系会由呢啲事带动觉得自己系会来回于，但唔会永远低潮，唔会永远系衰运，亦都唔会永远好运。我觉得人生系咁，即系会系跳嚟跳去，跳嚟跳去。 系 OK， 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了解，即系可能我哋人生喺唔同阶段入边 系会有， 都会有高低潮。 我觉得唔系生成， 嗯， 我唔去讨论系唔系即系 destiny， 即系咪决定咗一定系咁咧？我唔去谂啦。即系我觉得人系可以或多或少咧，由自己嘅所做嘅嘢。譬如舉例，我失業，咁我不停去揾工做，咁我真係會揾到嘅喎，係咪先？我不停去試啊嘛，咁慢慢就會爬翻上嚟，或者個改變咗嗰個所謂叫衰運嘅 status 嘅啦，我自己覺得。 係。 喺我坐喺度咩都唔做咧，就会衰到尾噶啦，即系我坐喺度。 好，你哋咧， 我先。好啦，嗱，头先你有讲到嘅话，我觉得有两样嘢嘅。你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你嘅诸事不顺啦，系事情，系咪？咁至于你就话系咪注定嘅咧？咁呢个系你个人生。或者是你自己的睇法，或者是你怎样去理解那件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件事还有其实就是你自己去怎样看。两样东西的话两个不同的概念来的。我会觉得就是事件没有分好和坏。每一件事都没有分好和坏。 Okay, 视乎的就是你自己去怎样去看和怎样消化那件事的。 Okay, 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发觉的，你会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好运滞，或者是做了这个决定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真的做错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觉的其实你没有错的。又或者是那个时候那个 level， 你就是会决定这样的了，你是必须会决定错的。但是这个都是你自己慢慢进步的其中一个。你不衰过，你是不知道什么是啱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天生的话亦都是觉得嘅就系、是、有时你会觉得系唔系话嗰件事系系咪呢个命运所使然咧？我觉得咧其实系你嘅人生嘅话咧，系你嘅性格使然咧，系会定咗嗰件事嘅好坏咧，系你自己嘅一啲性格嚟嘅，系啦。事件我觉得其实应该系冇好同埋坏， 系 OK。 蔡翁失马， 好 有啲衰嘢会带嚟好嘢。 我觉得咧，一个人咧一生中咧，其实都系有运嘅。即系有运为主嘅，而唔好运咧系偶然嚟嘅啫。 Okay. 即系譬如话细个跑扑跌低，你唔会日日跑，次次跑你都会跌低，整损个膝头哥噶嘛。即系其中有一次唔知点解命运要你扑，你就扑低咗损咗膝头哥啦。嗰啲咪所谓唔好运咯。但系当你冇扑低嘅时候，其实都你都行紧运。因为你个膝头哥冇损啊嘛， 我哋就往往将一啲嘅就唔好嗰啲放大， 系啊， 但系其实系有80% 嘅人嘅话，其实 系 顺利嘅， 系啊， 好好啊，你 唔系我真系觉得系咁样样嘅 ，OK， 系啊， 同意。 剛才大家講的東西都可以用心理學的一些、理論啦，是啦，去解釋翻。 有 嘅 咩？ 例如咧？ 係啊，而阿Yoy講嗰個咧，其實都好近咧，我哋叫做認知治療嘅一個手法啦。咁、認知治療相信咧，其實所有事情都是 neutral 嘅，中立嘅，冇話分好壞之分。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可能啲情緒係點樣嚟嘅咧，就係、好睇我哋點樣用咩嘅角度去睇呢件事件。即係譬如如果我去運動員咁先計啦，而家奧運正值係咪？雖然而家已經完咗啦，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哋輸咗咯，其實 冇一個好壞之分嘅喎，咁但係如果我定義咗為我輸咗就係我嘅失敗，或者係一個運就係我唔好彩，咁我咪會有情緒起咯。係 啊， 咁但係我定為呢一個係一個學習嘅機會，或者係我定為呢、這個哦，其實呢、這個雖然我輸咗，但係我發現我係盡咗我嘅全力又好，又或者係我其實已經花咗好多嘅努力去做呢件事件。其實呢個已經是一個成功嚟嘅咯。如果我用咗呢個角度去睇嘅話，咁我哋嘅心情咪會有唔同嘅睇法咯。咁、但係如果阿小強講嘅，就會有另一個理論可以去睇嘅咯，就係接納及承諾治療手法啦。接納及承諾治療手法咧，就係話其實係痛苦係人生一個必經嘅一個階段。 總會有， 總會有嘅，係啦，係啦，總會有嘅。咁而我哋好似頭先所講，我哋放大咗佢，先至係我哋痛苦嘅來源咯。如果我哋可以睇呢件事件係一個我哋喺生活入面其中一個小嘅事件嚟嘅啫，其實人生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嘢存在緊，而我哋容許呢啲唔開心嘅事件存在嘅時候，其實我哋嘅心態就會唔同咯。所以，你哋咁樣聽完之後，你哋又覺得點樣咧？你嘅感受？ 但我想問嘅就係點解我哋往往成日都會淨係將嗰啲唔開心啊或者唔好運嘅嘢會將佢放大嘅？呢個係咪人性嚟噶？ 是啊，因為我哋好首先我哋痛苦大家都唔想啦，因為痛苦嘅時候，無論係 physically 係啦，即係可能受傷 ，mentally 就真係啊，覺得好攰。咁當呢啲攰嘅時間或者係痛嘅時間，其實我哋係好常去avoid 佢哋， 希望可以避開， 係啦，去避開佢哋啊， 發生喺我身上，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想避開啲痛苦嘅時候，我哋咪要著重嗰啲痛苦咯。因為我哋著重痛苦嘅時候，我哋就可以諗到辦法，點樣可以令到我哋之後嘅人生避開佢。 其實真喎，即係每一次咧痛苦過過程之後咧，你會更加小心下次唔跌 嘅 喎。 但係同時間，我哋咁小心嘅時間，我哋咪就著重咗喺會跌嘅時間咯。 係。即系反而擴大咗佢， 系啦。 其實與此同時，你根本就喺度注意緊你痛苦嘅地方，係咪？因為你係避免佢嘅同時嘅話， 就係啦， 就係 成日記住呢樣嘢。 我哋成日記住呢樣嘢，我哋就專注咗喺個痛苦入邊。 我有親身經歷，我手尋日呢兩個係新 做，你俾鬼執 咩嚟？點解紅咗兩紋？ 意外啦，好痛，係真係好痛。嗰一刻我淨係話唔好流血啦。因為如果佢唔流血咧，咪由佢咁樣咯。你又流咗血咧，咁我會痛噶嘛，會即係再痛。譬如話我沖涼嘅時候再痛，我又要擦膠布啊、貼膠布，好麻煩嘅。嗰刻，佢真係冇流血喎，咁我覺得，冇事咯咁樣。係啊，真係好痛嘅。 系，可能我哋 呢个就 系 接纳 与 承诺治疗啦。 我都系啊， 接纳咗佢， 又接纳咗佢，系咁佢就唔同 两单喎。你睇下你痛唔痛啊？ 轻微啫， 好心理 啦， 俾鬼毁啊！跟住你喺度自巴闭， 血都冇流地。 系，又或者用翻我自己嗰个经历为例啦。头先所讲，我自己俾人踢咗出校，系咪啊？咁我当时候咧就冇睇呢个系。失敗啦，即係一個過程啦。然之後，我係專注翻我自己點樣可以繼續向我嘅目標去行。咁所以呢個位置就會首先我接納咗失敗呢樣嘢先，而我唔會界定呢個失敗係我嘅人生嘅全部。咁所以我就冇著重之後嘅失敗咯。 即係其實係暫時性嘅， 係啊， 暫 時只係未成功，唔係失敗，係未成功， 只係未成功， 只係未成功啫。 係啊，係啦，係啦。 但係踢出後嗰當下真係好難，係 好難受 㗎。 啊，嗰個 moment 梗係會啦，係啦，即係嗰個 moment 都會覺得。啊！點解會踢出校呢？係啦，即係我都咁努力啦，因為我唔係即係成日要去玩嗰啲，而係我都會可能温書温到凌晨啦，都係追唔上就追唔上。 嗯哼， 係啦。咁但係就係頭先想講接納嗰部分啦。啊，如果我接納得到，我而家嘅能力就係未夠咯。 嗯哼， 我未夠唔係代表緊我唔得。 我唔得係。 係啦。咁所以專注做翻自己嘅嘢，就足夠啦。即係譬如何詩蓓都有講，係啦。我哋而家遊好我自己要遊嘅嘢，唔好放到奧運咁大，或者唔好放到個獎牌咁大。個結果唔重要，個重要嘅係個過程。我點樣可以繼續 去進步，繼續去行我哋自己條路、 嗯。 所以其實我哋係有得選擇。 Adrian、嗯、自己可唔可以提升自己嘅運氣？日日咧瞓醒就我今日好運，我今日好運，即係可唔可以用呢啲咧叫 self 自我催眠咧，去令自己即係每一件事發生咗唔緊要，遲啲唔會咁噶啦。咁即係每一樣嘢去幫自己提翻高嗰、那個嗰、那個 spirit 得唔得㗎？即係可唔可以用呢種方法？ 哦，又冇話唔得嘅，而係調翻轉就係可能我哋都要去翻而家呢個 moment。 嗯， 而家呢個 moment 可能我哋當遇到啲運滯嘅時間、唔好嘅時間，我哋知道原來佢哋存在總有佢目的喺度。 嗯 嗯，即係每一件事嘅發生總有一個目的， 啊、總有佢嘅目的，然後再用翻你頭先所講，嗯，我雖然而家呢個部分係唔好啦， 或者我得唔到冠軍， 係啦、啊，咁、啊、但係我哋就好似你頭先所講話，啊，我哋之後一定會得嘅。 嗯， 即係自己鼓勵翻自己， 係啦， 係啦。 其實又或者可以講翻嘅就嗰套電影啦，係、裏面有啲金句，又或者嘅就楊千嬅佢嘅睇法，其實大家都可以揾你討論一下嘅。例如佢可能佢講到嘅就係話，即係其實佢係咪善良，係嘛？就係、是、最緊要嘅就係一定要善良嘅話，做最終嘅時候你就會成功啦。又或者嘅就係、是，與其係相信自己運滯嘅話，不如相信自己。係 啊， 係咪啊？咁又覺得又咁樣嗱，我有少少objection 嘅，就係、是、話最終嘅時候你就要善良，善良嘅話你就會成功。但我發覺嘅就好多成功嘅人嘅话都系不够善良， 善良嘅人都系俾人 用啲手段啊， 奸诈、啊。但系你硬系会觉得就系点解佢可以得到咁多嘢、啊？但系其实佢又懒啦、啊，佢又自私啦、啊，佢、啊、又咁衰啦、啊，点解会系咁样咧、 啊？或者嗰个喂炒楼哇，炒到而家。 系 快一答喎、哦，你我哋个踏实地仲系咁样样嘅。 呢、這个位置我系想 challenge 你嘅。呢个位置好好啊！嗱，去到呢度我哋就要去定义翻啦，乜、 okay. 嘢叫成功？ 啊、 即系可能而家我哋都俾好多框架框住咗我哋、 嗯。 啊，好似成功就代表紧要专业人士、 金 钱、出人头地、 金 钱系啦，呢啲先叫成功。咁、 嗯、 但系其实成功可以有好多款，即系譬如我而家咁样睇。系啦，我虽然好似而家啊，系真系专业人士咯，咁样系咪成功？我自己定义为唔系，而我自己觉得成功嘅意思 系啦，我好大压力啊！你俾我好大压力、 啊，你喺社经地位上边，你系成功 嘅、 啊。 我觉得我自己系成功嘅。我嘅意思系咩咧？唔系因为我嘅地位或者系我嘅工作系我嘅成功嘅一个部分。 OK， 而我成功嘅部分系因为我真系可以。喺而家呢，幫到人啦，係啦、 嗯。 但係個重點係我可以係 focus 喺而家呢個 moment 去做我自己要做嘅嘢，係、 嗯、 啦。然之後我可以用翻我嘅真誠， 係 頭先你嘅講嘅笑容，係啦，去對每一個人做翻自己，呢一、個先至係我覺得我自己最成功嘅一個地方。 嗯 嗯。 嗯 要細味一下先。 我覺得另外一種咧，可能就係你每一天都做到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工作，同埋有一啲你喜歡嘅人，譬如屋企人啊、朋友啊，都可以見得到。我覺得呢樣已經係成功。如果你下要追求又要高人工啊，又社會地位高啊，又唔知點，其實真係未必個個可以達得到，係咪先？呢個社會上邊， 所以其實 我都領略到 Adrian 一啲嘅心得，例如我依家係好成功嘅，我依家每一個星期有五日。 嗯， 十点到一点坐喺度同大家分享嘅，一齐笑啊，一齐喊啊，一齐咿呀，或者俾啲养分啊，咁、嗯、我成功喎、 啊，系啊， 你都成功喎、啊， 嗯， 我觉得仲要有啲嘅定义嘅。如果我覺得如果真係個個都覺得每一個人嘅成功都係唔同嘅，咁冇需要有一種嘅佢有其嗱，我覺得喺社會上面佢都仲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你係要去達至咁先至為之係成功嘅。當然每一個人有小成功同大成功咯、 嗯， 我覺得我只不過係小成功啫，即係等於佛教都有小成佛教有大成佛，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冇話能夠去定義每一個人咁樣先至能夠知道嘅就係每一個人其實都係獨一無二。以及我哋所追求嘅嘢，我哋都系唔同嘅。虽然系咁样，但系我都会觉得嘅就系、是成功嘅背后，亦都要有一啲必须要达至嘅 标准 嘅 criteria 系啦。例如可能你讲嘅就唔系话就身边有一啲即系人或者我每日我做到我自己嘅嘢，我觉得都要做一个好人 是 啊。系啊， 系 啊， 要向真善美嘅追求。 呢一樣嘢，佢係個底層裡面，或者係你係向上嘅嘢嘅話，你必須係要咁樣，唔係淨係咁簡單。我就啊，我想要健健康康，我對得住我阿媽，對得咩？唔係就係咁簡單。有時若果你能夠去到咁嘅 standard 嘅時候嘅話，你應該要仲有一個更加高嘅目標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善啊。 呢、這個真係，所以其實我去喺心理輔導嘅過程入面，好多時候啊即係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個案啦。咁佢哋最尾都同我講，其實最重要嘅原來唔係點樣名成利就，而係我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佢感唔感受到我對佢嘅愛，或者大家嘅健康，大家之間嘅一啲融合，呢一個先至係令到佢哋感覺到最窩心嘅一個地方。 我想如果你能够有呢一啲头先我哋今日所讨论嘅咁多嘅嘢加埋嘅话，其实就係好运㗎喇。係、 嗯、呀， 好运㗎喇。又或者佢就係避开啲唔好运。 係呀， 咁就叫做好运。 今日坐晒一度倾偈。好運嚟噶， 係啊，有呢個機會一齊分享。 同意，最基本嘅就係唔好成日 take it for granted 我哋而家能夠我哋曉行曉走，可以呼吸，可以自己中意食乜就食乜嘢，依家好難啊！有時你可以去啲醫院，哇！你發覺嘅就係佢哋可能連吞都吞唔到， 真 係講嘢都講唔到，即係咁樣嘅比較之下嘅話，其實我哋能夠可以咁樣已經係好開心。 所以頭先就係講話，其實唔係樣樣嘢都必然，我哋好多時候就係 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當然， 理所當然咗。但係如果我哋可以真係去感受翻呢個世界。呢、这、一個就係我哋嘅成功，就好似都係咯。何師傅有講過，就佢最希望喺呢個奧運入邊達到嘅嘢，就係享受嗰個過程。去翻我去專心去享受呢、这個呢、这個過程嘅時候，就係佢最成功嘅地方。 好似刻意望嗰個結果，係結果好咁咪更加好啦。 Exactly， 係一個 bonus， 冇錯， 再更加開心。 好多謝曬 Adrian， 多謝唐家豪博士今日同我哋分享，多謝曬。呢、這個送俾你，你有冇想送俾邊個人啊？呢一首歌曲 呢、這個都送俾全部人啦，咁亦都希望送俾我嘅屋企人啦，係啦。咁我就送呢、這個鄭中基嘅有種啦，都希望大家都知道，其實每個人都係有佢哋嘅能力啦，同埋佢哋都重要嘅。 好，多謝曬。多謝曬。 多 謝。時來運到天下無敵，天生有種種有用，無論長地遠硬，長與短途同樣向前衝，難捱便有衝動，趁機表演誰及我英勇，未必叫做強者，稱霸最強是我不怕動。時來運到天下無敵，即使最終得個夢，無論成敗最後能夠開懷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誰及我相信幸福要問自己，不必強求運氣會贈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似隻馬麗奮勇攀石亦壯麗，萬花出於污泥，世界極細，但我心身不見底，好的東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還未毀，我放得低那著更覺矜貴，笑對亂世難道我會失禮，時來運到天下無敵，天生有種總有用，無論長地遠硬，長與短途同樣向前衝，難捱便有衝動，趁機表演誰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強者，稱霸最強是我不怕痛。 生有种种有用，无论上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不过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文化快讯。 摇曳的长裙，精致华丽的法国服饰是时尚的象征，同时亦是身份地位的体现。 法国时尚经历百年蜕变，从潮流更迭可以见证法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展览《法国百年时尚：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服饰与珠宝珍藏 ,1770-1910 年， 即日起至10月14号。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天气咁热，点算啊？ 不如饮杯冰镇柠檬茶。 中医话唔好饮咁多生冷嘢， 整杯雪糕咧。 营养师话好肥喎、 啊。吹冷气咧， 好嘥电啊，同埋吹吹下好易病噶。 咁不如有车好啊？ 你估个个有车咩？ 咁点算啊？ 梗系听风骚快活人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至一点， 风骚快活人，陪你享受炎炎夏日。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风骚快活人，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成啦。今日一点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生效。十二点新闻报告，而家送上。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系、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你好啊，又见到你哋啦，每个礼拜见到你哋都好开心啊！ 我哋见到你都开心啊， 开心啊！ 我系呢个家庭嘅小朋友嚟噶嘛， 所以要乜嘢哇哇声啊嘛， 梗系要扮小朋友啦， 后起嘅新秀。 我哋讲开小 人，嗰啲小朋友仲小朋友， 系啊， 有好多 intern 师打啊嘛， 师打啊 ，OK OK， 咁啊系佢哋细啲嘅吓，咁啊，但系我屋企仲有啲团员咧，仲细个，成日咧都要谂下咧，夏天暑假 玩啲咩？ 咁喺過去嘅一個星期咧，我就去咗一個北上啊，揸車啦嚇，咁啊北上去咗廣州嘅一個水上樂園。 咁你成日都帶佢哋水上樂園嘅，又去？ 上次嗰個唔係水上動物園啫嘛， 係撞人你都去。 上次嗰個咧 係你 啦，睇完水族館咁啊，大家啊啲魚遊得好開心喎。 不如我哋都遊咯， 想唔想去游水啊？好啊，咁啊帶佢水上樂園啦。嗱，其實水上樂園咧香港都有嘅，不過咧我哋只不過係揾個藉口啦嚇，咁啊 玩下啫， 揸車玩下，咁啊睇下當係一個小旅行，去到去感受下個夏天啦。 你點解你唔嗌埋我嘅？ 嚇？ 點解要嗌埋你？你入去小朋友， 佢車專哥仲有位嘅， 我都唔嗌啊！我哋唔好問啦。 如果下次啊，如果下次有啲團員咧係小妹妹嚟嘅咧，一定嗌你。嗱，其實咧水上樂園咧香港都有嘅，咁啊，但係去到上邊咧又感受下人哋嘅氣氛啦，係咪？咁之前咧喺幾年前咧我都睇過啲片咧，大家玩一個人造浪嘅時候咧，大家係水泡貼水泡嘅，一個浪衝埋嚟咧，所有水泡一齊喐， 浮起啊嘛，全部一齊拱喺嗰邊啊。 係啦，咁我就即係感受下會唔會係咁樣咧？ 插針都插唔～ 入嘅感覺係咪？你想 嗱嗰個實驗咧係真嘅，真係插針都插唔入嘅。嗱嗰個人造嘅浪池啦，大家咧一定要租嗰個水泡嘅。嗱平時 唔可以自己帶去㗎。 平時喺香港我哋係會有埋個水泡喺嗰度㗎嘛，或者帶唔帶去咧？ 我 都 唔 知 啊，因為我冇玩過水上樂園。 嗱 就有兩種嘅，如果你上落去咧就一定要水泡嘅，係啦。但係你喺浪人造浪嗰度好似有啲冇㗎係嘛？ 而家講緊嘅就係水泡係咪要買？ 係啦，如果喺香港咧就係 要租啊，要租啊。 係啦，喺香港咧就可以唔用水泡都得嘅 ，OK？ 哦， 咁但係咧係啦，但係如果喺廣州嗰個樂園咧，就我見好多人都有水泡嘅，因為後屘我知點解啦。如果你唔俾錢租嗰個水泡嘅話咧，所有水泡嘅嗱呢個大嘅水泡啦，佢水泡唔係單人嘅喎，係雙人嘅喎，雙人水泡咧好大條邊咁啊， 哦， 即係係啦，就會俾 街住 刮到啊，街 住 係啦， 於是就保護自己 係啦。咁頭先我講過咧，話嗰啲水泡咪大家貼住曬嘅，你諗下，如果你係企咗喺度，身邊有成四五個 水 泡一路刮你刮你嘅話，咁都幾辛苦噶嘛。咁所以咧就人人都租嘅，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哇，即係尤其是有社恐嘅人咧，就覺得好多人啊，點解會咁樣嘅？ 係你預咗啦， 係 多餘， 你預咗 係啊，真係多餘係啊。但係小朋友咧，因為傻傻地噶嘛，覺得哇好多人啊， 佢哋反而覺得好開心。 小朋友係乜嘢都開心， 佢哋乜嘢都開心啊，佢 鬧就開心， 好好玩，好開心嘅係啦。不過其實我哋揸上去咧，由我哋香港嘅屋企咧揸上去咧，都要成兩個幾三個鐘頭嘅。 你揸咋？ 我同副團長都有輪流揸嘅， 咁好啲， 好啲，好啲。因為其實 你有冇試過就係揸呢啲咁樣嘅即係自駕遊啦，所謂叫做係，有呢度揸嘅就係全車人瞓曬覺。我好嬲呢啲位，我好嬲呢啲位，冇搞錯，你揾我傾下偈好冇？ 嗰次係你揸去邊度啊？你嗰次？ 我嗰次嘅就係我又唔係話外國嘅自駕遊，即係喺香港玩，你明白？揸好遠，即係去大嶼山咁先算啦。揸揸下嘅話，點樣靜曬嘅？跟住有啲人就。 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咧計劃呢啲嘅自駕遊咧，都要諗下嗱，有邊個係識揸車，邊個唔識揸車？你唔識揸車啊？你睇地圖叻唔叻？邊一個負責喺司機隔離？ 有人做啲嘢， 係啦，有人做啲嘢，係咪？ 一定要 係啦，因為咧以前我哋啊，譬如有時喺加拿大啦，會揸落美國啦，咁我哋揸車嘅時候咧，冇而家嗰啲咩 Google 啊、衛星地圖啊、GPS 咁啊，咁啊求其咧就去油站嗰度咧。就幾蚊啦，買一本好似雜誌咁樣嘅 A4 size 嘅雜誌，紙輕溜溜嘅，就大家睇下啦。嗱，邊條公路啊，跟住幾號出口啊，咁樣 係啊，我都唔識睇， 都唔識睇， 花碌碌啊，成日覺得 係真係好難睇嘅。有時咧仲要跨頁，嗱，而家行到呢一頁啦， 啱啦， 即係 冇錯， 係咪？咁呢一啲都係要大家識睇地圖嗰個咧，就要去做呢一樣嘢啦，係嘛？係 啊， 但係你去日本揸都係用翻 Navi。 系 咪 Navi 系啦，大家有冇喺其他嘅地方有呢啲自驾游啊？ 我试过喺泰国，不过嗰啲太简单啦，因为泰国呢一条路嘅啫嘛，我乱揸咯。 系泰国 一定唔会荡失。 泰国比较简单，曼谷定系 诶呢个布吉， 布吉系布吉都系 条路， 一条路， 一条路 由岛嘅上边， 所以你根本唔需要地图， 唔需要 系啦，一条路 你唔会迷路，总之你就向前不停咁行， 系 啦，始终 跟住迷路翻唔到酒店， 翻屋企你调转一条路又翻到屋企。 系啊，冇错。不过咧去日本玩咧，我有时揸 Navi 咧，我觉得最好玩嘅地方 ，Navi 即系嗰个导航系统啦，最好玩咧就系你入咗一个地址，但地址你唔识日文啦，就可以入电话号码啦，入面电话号码之后咧，佢话俾你听啊，而家咧要系两个钟头35分钟。就去到個預計目的地嘅時間啦，跟住咧你就會掟快啲油去追佢嗰個時間，睇下會唔會去到嘅時候，哇！你咧越嚟越快啦， 快過佢喎， 係啦，佢嗰2:35，而家一路倒數，哇！而家去到1:05， 咁傻嘅你，點解 我快過你？ 係 啦，去到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自己， 贏咗 個 Navi 喎，好似贏嗰啲時間喎， 創咗紀錄 创咗纪录咁样， 你系赢咗啲时间，咁但系问题你点解要咁样同个 Navi 斗啫？系咪先？ 呢个 系会奖励 揸车嘅其中一个乐趣啦，系啦。另外一啲揸车嘅乐趣咧，就系喺日本啦，或者喺美国啦，一路揸车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有啲路牌行公路嘅时候咧，就有一个食嘢一个叉一个嘅， 系啊，最开心 系啦！哇哇，呢个好似有地方食嘢，或者个油站嘅地方啊，咁我哋有时咧就会停一停，大家咧，尤其是日本啊，因为咧。有好多嘅手信鋪頭啊，有啲雪糕啊，係特別靚、特別好食嘅。咁我哋都會停一停，呢一啲都係我哋即係自駕遊嘅一啲樂趣咯。 嗯，有時你自駕遊嘅，你係有呢個好處咯，就係你可以揸車去唔同嘅地方嗰度食一啲你自己想食嘅嘢咯。係 啦， 而你講嘅嗰啲嘅咧，其實基本上就係、 唔會係一般喺大路上面或者係你可以食到嘅嘢，所以嘅就係你係會有好多 surprise 嘅。係 啊， 有時唔知無端端個阿豬媽佢整咗啲唔知啲咩嘢咁樣咧，你會覺得係特別好食。 係啊，所以咧 專登揸揸去嘅。 係啦，所以咧呢一次即係申請咗廣州北上啦，係又俾我重拾翻以前咧揸好耐車落美國啊一啲自駕遊嘅經驗啦。 你係中意嘅係咪？ 我係中意嘅，我唔係咁中意揸車，但係好中意呢啲 road trip 嘅。係 啦、 okay? 啊，我覺得 road trip 係好玩。 我屋企嘅 朋友 係啦。副团长咧，佢就好中意揸车嘅、嗯、，OK， 佢又系车手嚟嘅， 咪骑晒俾佢揸咯， 系啦，俾晒佢揸，但系我就睇地图啦。其实咧，我哋以前喺外国嘅时候咧，一啲 road trip 准备落美国买嘢嘅时候咧、嗯，我哋哇好紧张啊！大家之前嗰一晚咧，一来要睇系啦，睇定个地图啦，系嘛，咁跟住咧，我哋就会即系睇下。嗱，去邊個屋企接咗阿約約先，跟住再去。 即係個行程表，係 啦，行程表咁啊，大家係啊 ，plan 定我哋去美國嘅原因啦。嗱，記住啦，嗱呢間有咧，一定唔好入。嗱，我哋呢個禮拜未去嘅，呢個禮拜唔好入油。啱、啱去到一格或者兩格咧， 計得咁準 係啦，因為美國啲油平好多嘛，係咪？ 去到先打爆油 價。係啦，咁另外咧，我哋就會去行下 outlet 啦。咁另外佢係最主要咧，就係我哋以前住嘅地方咧，就比較近西雅圖嘅。西雅圖嗰度咧就有個漁人碼頭啦，咁、一定要去漁人碼頭嗰度食 海鮮咯 ，fish and chips 啊，海鮮啊。咁同埋咧，禮拜六日咧，佢有啲 flea market 咧係好好行，即係系啦系啦， 好特别啊卖嗰啲嘢， 好特别噶卖嗰啲嘢，咁所以我哋就每一次都会去美国之前咧就会做一大嘅扎嘅准备啦，尤其是咧当嗰个兑换率有时高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哇， 更加系计得清， 要去美国嗰度系啦 shopping 系啦。咁有咩好行呢？因為咧，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樣樣嘢都計到足噶嘛。咁就死啦！因為咧，過去美國嘅時候咧，翻到嚟加拿大咧就會打税嘅。通常睇下你買啲乜嘢啦。咁我哋咧就會。譬如好凍嘅時候咧，女仔都會著一條 legging 嘅啫。點解咧？ 去到買，去到 買， 買 褲。 係啦，就可以著多一條褲喺上面啦。係啦，我哋其他人咧就要揀曬屋企最爛嘅衫，咁就去到嗰度咧就可以買完新衫咧。 唔要啦。 係啦，就抌曬佢，或者係著兩三件嘅衫咁樣咯。 啊，好嘢！ 所以係啦， 都要計，幾好。 衰過我啊！ 唔係啊，樣樣嘢都要即係諗下點樣做噶嘛。尤其是咧，我哋有時係。唔過24小時咧，嗰、那個免税額咧又會低啲嘅。過咗24小時咧，又會多啲嘅。咁所以如果我哋 你唔講真 係 唔 係啊？有時 road trip 咁我哋一日裏邊可能係夜晚翻嚟咧，夜晚嗰餐食飯咧，大家咧就要好似開會咁樣啦。咁、我哋開會嘅時候咧，就會話我哋今日好似我哋四個人當中悠悠有啲不羈喎，應該就會係買煙買酒嗰啲，應該都會係俾人哋捉㗎啦。所以你唔好揸車嚇，一陣過關。小強咧就好似。有啲昂直，但系惊佢讲错嘢喎。你都系唔好揸车。 喂，我觉得你个 road trip 你 bully 我哋， 我辛苦， 我 辛苦 啊！你冇见我， 我成日被 bully 喎。 啊，唔系喎，阿小张张啊，佢个样好似系最老实吓。嗱，一阵过去啦，一定系你噶啦。咁我哋三个咧就饮酒啦。 我唔饮， 我哋可以狂饮酒啦，因为咧， 即系揾一个可能佢唔会咁容易拦低佢嘅。 系啦，系啦，因为个样够诚恳嘛，应该系小张张力咁啊过啦吓。跟住小张张咧就会同我哋讲，唔得噶，我啊揸车咧会瞓觉噶，所以咧都系唔好揾我啦。咁跟住我哋就会话唔紧要啦，嗱，我哋过关之前咧有一个。油站嘅，我喺个油站嗰度咧，俾翻你换翻一个位置你上车，系啦，咁啊就 计得咁多噶， 系啊，真系好多嘢要谂噶，咁有时即系过关嘅时候咧，大家都真系心惊胆跳啦，但系会唔会话即系俾人哋 check你啲税嗰啲啊，打税嗰啲 系啊，打税可能个免税额系可能唔记得咗啦，100元嘅系啦，咁 但 系 租系你哋系租车啊，定系点样？ 通常都会揸自己嘅车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佢觉得哇，你个人好似吓。似講大話喎嚇啊！ 攞啲嘢出去睇睇 啊！馬老師 俾人哋咩啊？ 有當然有啦， 用嗰個字即係俾人哋 係啦，開車尾箱係吧？有 咁驚唔驚？ 正正常常咧就咁過嘅，就咁過嘅係。但如果有時開車尾箱咧，佢就會 逐樣逐樣 係啦，逐樣逐樣啊，拉埋車尾箱啊，咁啊睇埋 揾搞一輪 係啦，揾燈照埋個車底啊，搞一輪啊咁樣。因為就有時如果你真係唔誠懇嘅、唔誠實嘅，咁啊打碎啦。另外有時有啲嘢就。充公啊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即系 road trip 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好玩嘅， 尤其 是系啊，咁但系而家咧，我哋即系申请咗喺 廣東省啦，廣州北上啦。 嗯， 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每一個行程咧、嗯，我哋都會去試唔同嘅地方食嘢啦。 嗯， 哇，呢個又好好玩嘅， 非常好玩。 因為你去到上面嘅食肆啊，同香港又好唔同。 佢食嘅嘢好唔同， 係啦， 同埋選擇係比較多。因為冇辦法，我唔係話乜嘢，而係佢個地方比較大。 係啦， 所以嘅就係你諗得出嘅唔同嘅菜式嘅話咧，你就會比較多啲選擇咯。 係啊，尤其是食羊啊咁樣啦嚇。咁、嗯、不過咧，我哋有時喺车嗰度咧会 pack 啲乜嘢咧？最简单嘅咧就系三文治啊、薯片啊， 用乜嘢食啊嘛？唔会食污糟晒。 咁但系如果屋企有啲少啲嘅团员啦，你都会谂住帮佢哋 pack 一啲健康啲嘅小食啦，例如系一啲青瓜条啊，或者系红萝卜条啊。 点解系细路 中唔中意食噶？ 点解喂大人唔得啊？ 大人都得， 细路仔我就唔系啊， 唔系咯，细路仔唔会同你食。 你点我咩？ 因为红萝卜条点解我唔讲咧？因为老人家冇牙啊嘛，咁我唔喺度讲咯。 唔系啊，细路仔，我谂 road trip 真系会中意食薯片啊， 系啊， 饮汽水啊，饮 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 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 饮饮 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 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饮咁啊，青瓜條啊，西芹條比較有人食啊。其實講得啱嘅，有薯片喺度，梗係唔食啦。 但 冇嘅時候， 喂，我真係唔想同你去旅行。 除非你真係預備所有嘅嘢都係啲青瓜條啊、紅蘿蔔條啊。嗱，如果唔係嘅話，你俾我揀，我一定唔會揀。 係啦， 細路仔你自己都做咗細路啦。 你青瓜你都炸一炸佢啊！ 嗱，所以咧做家長咧，有時我哋會除咗嗰啲嘅蔬菜條之外啦，會有啲嘅醬汁俾佢點下咧，咁、 哦、 就加係啦。加咗呢个嘅美味啦，系咪先？嗱，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个叫做鹰嘴豆酱啊，我哋英文咧叫 hummus 系啦。咁一 hummus 咧其实系一啲嘅中东嘅食品嚟嘅。咁、我哋平时去食一啲嘅中东菜啦，咁佢哋有时都会有呢一个酱汁咧俾大家去点嘅。咁啊，大家可以系爱嚟点一啲嘅青瓜条啊、蔬菜条啊，或者系一啲 茶面包。 茶面包又得，但系通常咧啲人咧会爱嚟点一啲嘅 flat。bread 例如是一个圆形的嗰啲 pita bread 啊， 系咯，系面包嚟噶嘛， 面包啊，或者是你中意其实点乜嘢都得嘅，一啲嘅 tortilla、tortilla chips 啊，系啦，嗰啲墨西哥啊、西班牙嘅类型嘅面包啦、啊，都可以点嘅。咁、其实制作呢一个 hummus 咧，非常之简单嘅。嗱，平时我哋 鹰嘴豆嘛，系啦，鹰嘴豆酱我就 鹰嘴豆酱， 鹰嘴豆咋，将佢打成酱。 我哋英文咧就叫做 chickpeas 系 啦，系啦，其实 chickpeas 译翻应该系 鸡油 啊，哪来鹰嘴咧？ 好听啲 系咪啊？系啦，同埋健康啲系啦， 白色嘅 系啦，白色细细粒咁样嘅，咁所以咧 有罐头嘅 系啦，我哋通常咧就会用罐头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有条件话啊，我有时间去做啊，咁你买新鲜。系咯，应该自己煲啊，烚完佢啊，焗一焗佢啊，整到佢淋啊，咁佢有阵衣嘅。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你可以搣咗阵衣都得。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打一个鹰嘴豆酱嘅话咧，有衣同埋冇衣咧，个口感唔系差好远嘅。 系 嘅，系啦。咁我哋最 烂晒噶啦。 系啦，嗱，其实我哋最简单咧就系用罐头嘅鹰嘴豆啦。咁、我今日咧就做个好细嘅份量啦，就一罐。平時罐頭嘅 size 啦嘅鷹嘴豆啦、，OK， 嗱我哋咧拎走咗啲水先 ，drain 咗隔咗啲水先，但係嗰啲水咧就唔好倒喎，因為咧 有用嘅，遲啲有用， 係啦，鷹嘴豆嘅罐頭水咧，我哋就可以愛嚟偷嗰個稀結嘅，係啦， 佢揾嚟開果汁， 我喺度諗緊啊，你。嗰啲豆你買一罐，你不如個醬直情係順手買埋啦。 所以我你知我琴日我有 challenge 佢，我話你教我做 hummus， 你通常你都係買一拖一盒咁樣 唔係你買嗱，你買鷹嘴豆就平好多嘛 ，hummus 貴嘛， 貴嘅貴嘅呢個真嗱、這個， 自己整亦都好簡單，只要屋企咧有個手打嘅即係 hand blender 嚇嘅攪拌機就可以嘅啦。嗱、一罐嘅罐頭。隔开水，咁啊啲 hummus 唔系嗰个鹰 嘴 豆，鹰嘴豆喺度啦，摆落个搅拌机度，我哋再加两茶匙嘅柠檬汁，两茶匙嘅橄榄油，咁同埋咧两茶匙嘅 我哋英文咧就叫 tahini 咧就係一啲嘅芝麻醬嚟嘅。芝麻醬你去 tahini， 如果你真係要買 tahini 嘅話咧，去啲City Juba 嗰啲咧都幾貴嘅嚇，幾十蚊一樽嘅。OK， 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喂唐人嗰啲有冇啊？當然有啦，你嗰啲腸粉醬嘅芝麻醬啊，亦都可以擺落去嘅。 哦，即係你講緊嘅就係你 peanut butter 嗰啲， 係啦， 係 啦， 呢啲就應該 當然唔係花生醬啦，有一隻咧係啦，有一隻咧係叫做芝麻醬，咁咧就係一個 細細。 唔係白芝麻醬， 白芝麻醬 係啦係啦，不如腸粉咁樣啊！你買腸粉啦、啊，平時超級市場咧有一啲甜醬啊，另外仲有啲嘅芝麻醬咧、啊，就係稀稀地你要自己 擠落去， 係擠落去嘅，咁嗰啲都可以用嘅，咁啊比較簡單啦，嗰啲同埋經濟實惠啦，十零蚊。OK， 咁啊兩茶匙嘅芝麻醬啦，咁將所有嘢咧。 打爛佢， 撈勻佢，咁再加鹽同埋加有少少嘅 pepper 啦、 嗯， 就搞掂噶啦。咁如果你覺得太熱嘅話咧，頭先我哋有啲嘅鷹嘴豆水啦，加翻落去咧稀釋翻咧，我哋呢個 hummus 鷹嘴豆醬又搞掂啦。 咁啊， 喂阿馬老師有少 佢啊。 买咁多酱，我用我啲酱算啦，买翻嚟嘅。我冇你咁。 唔记得咗讲啊，仲要系两三粒嘅咖喱噶，两三粒嘅蒜头，咁咧就好好味噶啦。唔系，即系自己整嘅咧，同出边买嘅咧系完全唔同味嘅。真系，你用新鲜嘅柠檬汁同埋新鲜嘅蒜头去做咧，成件事咧系提升咗嘅。 你睇到呢啲最 叫提升咗。 你睇下我，你睇下我今日靓唔靓啊？我啱啱就食完咯，睇下靓仔几。 哦，即系食完会靓仔啲嘅， 梗系啦， 嗱先食多啲啊！ 哦，佢咁诋毁你，唔系我讲噶， 唔系因为佢已经靓仔，再靓仔啲啊嘛， 你敷面揾嚟， 系啦，下次有机会 用， 系啊，大家快啲整嚟食啦吓，嗯 ，hummus 系有用嘅， 系啦， 嗱好多时候嘅就可以揾嚟整饼啦， 系啦， 做 spread 啦，系咪？ 系啦，仲可以包三文治啦， 包三文治得啦， 平时三文治咧，一啲 vegetarian 嘅三文治咧，你可以摆 hummus 厚厚嘅。hummus 兩邊都擺曬，跟住咧中間咧再加啲唔同嘅蔬菜落去咧，就變成一個好好味嘅 vegetarian sandwich 噶啦。 OK， 可唔可以再加啲嘢？好慘，我淨係食咗個咁嘅鷹嘴豆醬，仲有啲菜。 下次我整俾你食，你就知好味啦，好唔好？ 我知好味。 好，多谢 Billy， 咁今日又会出现我哋啱片段人间噶，留意留意。 雷暴 警告仍然下到今日一点半，沙一度气温上嚟收到72%。今日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嘅，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日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听日阳光炎热，亦都有骤雨，随后数天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先喺12: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队单车代表李思颖和跆拳道代表卢卫峰在巴黎奥运结束之后返港。李思颖说，经过巴黎奥运对自己认识了很多，赛事完结之后会重新出发。他在赛前定下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完成了觉得开心，但是另一个目标失败，当时感到浪费了教练和团队的努力，但是也是好机会去检讨自己，为十月举行的世锦赛和重新为2028年的奥运做好准备。卢卫峰说，很开心见到很多人，包括家人和朋友来接机，虽然和李思颖不是拿到最好成绩，但是都有正能量给香港的青少年，就是不要轻易放弃。他又说，对自己的整体表现已经收获，但是仍然有改善空间，回香港之后会准备下个月的澳洲公开赛。政府早前宣布，中央向香港送赠一对大熊猫。海洋公园海滨乐园动物部助理馆长胡以琪说，新大熊猫转换环境的时候会有食物过渡期，为了让大熊猫尽快适应，海洋公园会先将广东省的竹子运到四川，让他们预先习惯到香港之后会食的竹子品种。大熊猫来香港之后亦都会喂食四川的竹子等它过渡。 胡依琪接受大公报专访，形容大熊猫好似人一样，每只都有唔同性格。海洋公园会为佢哋嘅居住环境配备唔同设施，尽量模仿佢哋生活嘅自然环境。活泼好动的熊猫会有攀爬架、树和玩水的地方等，较为温顺的大熊猫就可以坐低慢慢吃下竹叶。海洋公园会设计不同的环境俾大熊猫自由发挥，所以任何性格的大熊猫来香港都没问题。乌克兰武装部队越境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至今控制至少28个村镇。外电形容是自二战以来俄罗斯领土遭受最严重的越境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向总统泽连斯基汇报行动进展的时候说，乌军已经控制俄罗斯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整个前线的战斗仍然继续，形容局势正是由乌军控制。泽连斯基说已经指示官员为行动地区制定人道主义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俄方将会坚决回应乌方在边境地区的一系列挑衅，要求国防部将乌军赶出俄罗斯领土，并且批评西方正是假借乌克兰之手与俄罗斯交锋。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28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37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51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6升3.6，盈富基金17.68升2仙，美团102.4跌6，阿里巴巴78.4跌5仙，建设银行5.54跌1仙，南方恒生科技3.362跌1仙2，恒生中国企业62元升1毫，中海油20.15升4.1，工商银行4.49升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9，日元147.62，瑞士法郎0.867，加元1.374，人民幣7.18，英磅對美元1.278，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3。日經平均指數報36004點，升979點，港金報22880元，升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63.6美元，賣出2463.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快樂。 港台电视31日国剧830，不就是不可魔完结篇。 故事以不可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不可魔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日。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

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恨台上卿卿，或台下我，我不是我跟你。 师傅仔，就是呢封信啊！唔该晒，唔该晒你。 愿随时点点风雨声绵绵，只是故人来。 攞住封信，我感觉好温暖。我觉得封信应该是何秋写俾我，不过点解佢嗰阵时唔俾我？点解呢？ 喂，喺度做咩呀？又偷懒，唉，真系激气！你唔好搞嗰啲嘢住，你去后边攞个工具箱过嚟，系嗰个，你攞嚟。嗱，今日咧我教你嘅嘢，你自己好好记住啦吓。第二日咧我走咗咧，冇人教噶啦，搵鬼教啊！到时咧你叫你成叔叔带你翻向阿耕田都得啦。嚟过嚟，过嚟。嗱，你俾个耳仔听住。琵琶的构造都很复杂的，主要分琴头、琴身两个部分。嗱，同你讲下，琵琶的琴身上面呢度窄窄长长呢个部分，呢个琴颈，下面逐渐宽阔，呢个椭圆体叫做腹。个腹由背板交合而成，背部凸起嘅形成共鸣箱。琵琶一共有四条弦，音域好广阔。六上二十八品的琵琶，它的音域近四个八度，音色反应灵敏，高音区域坚实清脆，最高音区很紧张尖锐，中音区柔和明亮，低音区低沉有弹性，明白吗？唉，真系冇用呢、這个徒弟，讲唔够两句又话攰又话头痛，酸。今日讲住咁多先，唉，入去瞌阵都系唔得，我要将呢一支琵琶整到最靓嘅音色，我要帮佢搵个知音人，吓，但系知音人喺边呢？我真系好挂住你啊！ 喂，找哪位啊？ 请问你是哪位啊？我是何秋啊。 何秋，你打电话给我，什么事啊？我好挂住你啊。 小姐，不好意思啊。我是很想打给你的，我很想听下你把声，不过对不住我，我突然间不记得你是哪位啊。请问你哪位啊？ 何秋，是我啊。菲菲啊，何秋，能够听到你把声，我已经好开心。你在边啊？我哋见过面好唔好啊？何秋， 其实咧，我咧， 何秋， 其实我 咩都唔使讲，我依家即刻去你嗰度，你等我，你一定要等我啊！ 我等你，不过我已经我唔系好记得你个样啊，咁点算呢？ 唔紧要，你见到我，你会记得我噶，你记住， 哦， 我系柳菲菲。柳菲菲啊，记唔记得啊？ 记得。 你等我，我好快就到，你一定要等我，好唔好啊？ 唔好意思，小姐，你讲多次，你叫咩名话？ 柳菲菲，我系柳菲菲啊！ 你一定要记住我，你不可以忘记我。 啊，我企落嚟街做咩呢？哇，咁多人行嚟行去，咁我等边个呢？我其实 哎呀，你咪突然间落咁大雨， 诶，刘菲菲， 何秋，何秋， 哦，你系咪就系我想见嗰个刘菲菲啊？ 系啊，何秋，你认唔认得我啊？我系菲菲啊！你咁大雨落嚟做乜嘢啊？ 因为我惊我唔记得约咗你，所以我企定等你咯。其实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唔系好认得你。不过我肯定你系我最想见、最挂住嗰个人。我对唔住啊，我 你傻嘅咩？做咩同我讲对唔住啫？ 我系咪都曾经做过啲伤你心嘅事啊？我唔记得啦，不过我唔想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乜都唔使讲。你揽实我， 菲菲啊！我记得人同我讲过，菲菲好想学琵琶，所以呢个琵琶我送俾你啊。 何秋， 呢个琵琶我执咗成个月，系我最满意噶。你应承我用心学，学识之后用心弹俾我听。 可以啊，何秋。好大雨啊，不如我哋上去你嗰度先啦，好唔好啊？ 唔好啦。 点解啊？ 我朋友会唔鍾意。 边个朋友会唔鍾意啊？佢系边个啊？ 云哥。 云哥？佢返咗嚟香港咩？ 唔系。不过我知佢会唔鍾意我哋见面㗎。 点解你咁讲啊？ 虽然上次我哋饮完酒之后，他跟我说从此各不相欠，一不勾销。不过我不信啊，我知道他还是很爱菲菲的，他根本没有忘记过你。 他告诉你知的？ 没有啊，但那次我见到他对眼有泪水，我不忍心啊。我好像做了一堆他不注视，我又不记得是什么。 没有啊，何秋，你没有做对不住云哥的事啊。没有啊，没有啊。 菲菲姐，何秋，佢依家点啊？ 佢精神好差，又唔认得人，又冇记性。你话点算好呢？ 阿云哥咧，佢话如果何秋嘅情况再系咁差落去咧，叫我送佢去疗养院啊，等啲专人照顾佢。不过计我话咧，菲菲姐啊，如果你有时间，不如由你帮手睇住何飞啊，何秋，因为自己。照顾自己人，妥当啲噶。不过我又怕你唔方便。 成哥，我咪同你讲过咯，屋企人决定要移民加拿大啊。 吓，你讲真噶？有冇可能迟啲先过加拿大啊？ 而家何秋咁嘅情况，我都想留低。不过我谂起到出年，我就要离开香港噶啦。 明白嘅，菲菲姐。不过。 唉，我总系觉得个天好中意同我开玩笑。我后生嗰阵时，钱啊、女人啊，乜都有。不过唔识珍惜，到依家，唉，年纪越嚟越大，想话安定落嚟，个天又要我四处漂泊。灵魂啊，唔通你真系好似天上嘅浮云，随风四散？等到雨过天青，就冇晒我嘅踪影。 何秋啊，你今日精神好好啊，你最近好吗？ 成哥啊，我就系见今日精神几好，咪专登约你上嚟坐下咯。喂，唔好意思啊，要你咁忙。 冇事冇事，云哥吩咐落啊，只要你有要我帮手嘅，无论如何，我一定帮到底啊，你放心啦。 系咧，你可唔可以帮我记低啲嘢啊？ 吓？你想我帮你记得啲咩啊？ 帮我记低弹琵琶嘅心得啊！ 我完全唔识弹，惊我搞唔掂啊！ 唔紧要，你帮我记住得噶啦，因为我成日唔记得嘢，我惊我好快咩都唔记得晒啊！阿成哥，嗱，辛苦你啦，你揸支笔听住，写低，琵琶嘅演奏技法丰富而且难度大，右手有弹、挑、轮三十几种嘅指法，左手有吟、推等十几种嘅指法，能够奏出各种嘅和弦。 何秋，你真系好叻，好犀利，点解我唔一早跟你学呢？ 琵琶嘅曲调分为文曲、武曲两种，文曲嘅特征系写意抒情，表现音柔美。所谓武曲，特征是叙事写实，表现阳光美，两者皆有特色，就看演奏者他的功夫。唉，我累了，我说的东西你有没有写下啊？ 有啊有啊，我读一次你听好不好啊？ 不用了不用了，有缘人看到都会明白的。阿成啊，我仲有两个心愿。 咩心愿啊？ 第一个心愿系，如果有一日佢知道我心底话就好啦。 你知边个佢啊？ 最后一个心愿系，同佢哋一齐三个人喺出边嘅露台，一边赏月，一边弹琵琶，一边饮酒。 我明啦，我明啦，我即刻去安排。 阿成啊！其实呢，我都想返香港同大家见下面嘅。不过我接咗两部电影，一部要去三藩市拍，一部又话要去北京拍，要拍成大半年，我真係行唔开呀。 阿成，机票已经订咗啦，等我安顿好晒，我再抽时间返嚟香港啦，好唔好？希望唔会太迟。 菲菲，今日觉得好精神。我想翻我同你灵魂，我哋三个第一日点样认识，一幕一幕。第一次相遇，你好似个傻妹咁撞入嚟，阻住我听音乐。我好嬲，我整蛊你，我掉低你走咗去。翻到嚟，你坐喺地下等我。你就一个咁倔强、咁执着嘅女仔。我真系好喜欢叫你个名。不过当我知道原来你的生命之中亦都有一个你曾经鍾意过的人，你知不知道每次我听你他叫你的名字，我的心有几痛？你们相好相爱相分，我都好不开心，因为我见到你咁不开心的话，我比你更加不开心。后来灵魂叫我多些去看你，去照顾你。有一次见到你病了，我宁愿病那个是我。菲菲，我不敢爱你，我真的觉得我背叛了灵魂，我不可以原谅自己。我甚至无时无刻都听到好像他在我耳边讲嘢咁样，我不敢听他讲咩。我话俾自己知，写完呢啲说话俾你之后，我想我逐渐完全忘记过去嘅一切，包括我最爱嘅人就是你啦，菲菲。只恨我哋相逢恨晚，是天意。 何秋，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 多谢今日编剧今日精彩嘅故事，多谢 Billy 同埋 Sarah 同埋大家演唱。 冇噶啦，系嘛？ 冇啦，下个礼拜新嘢， 期待期待。 喂，听朝再见大家， 好，拜拜。